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982，毕业第一年的春节，我觉得和以往最大的不同就是终于轮到我给我的外甥侄子们发压岁钱了。当然因为我刚毕业，经济能力有限，所以压岁钱并不多，但是也让我有了一种辈分一下就变大了的感觉，感觉这就是我毕业之后承担的第一份责任吧。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我能像个大人一样承担起家里更多的责任。 问世间穿过多少流年，才会又一次擦肩？铭记谁愿，菩提树下有见，缘可转之间。 出色全高清体验，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更有超优惠团购专属奉上。吉米 Z6 出色不止全高清。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潮流梦工厂的直播当中了，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 哎，那今天呢，我们要在一个全新的周一，要跟朋友们来去感受一下全新的一种生活状态。 感觉刚到了周一就已经开始计划出游的事儿了。这个 必须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开春了啊，到了3月份，又到了出游的季节，出门一定要系好带好西游纸才行啊。 而且这个时间段出游，我觉得特别好，错峰 很多，脑门上全是油啊。 对。 爱好吸油纸吗？ 错峰你知道特别好， 错峰， 因为春节期间很多朋友呢都享受到了高峰价格，最近出游如果能倒休的话，那真的是又有实惠的价格， 就是 也没什么，对，也没人给你抢，特别棒。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可以说我们二位呢就是抛砖引玉，那么要跟朋友们去了解一下关于这个酒店方面是出行的一个大头啊。 今天聊完之后下礼拜你替我吧，然后我就飞走了，怎么样？ 下周我觉得你得先替我，因为我下周就要飞走了。 说晚了，有些人比我手快， 真是的。哎，那今天呢要跟我们的各位网友们，我们的听友们去来分享一下关于这样的一个世界这么大酒店该怎么选这样的话题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要把旅行做到一种极致，也请到两位特别来宾，要跟朋友们来去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座上客，那就是非常非常厉害，来自于世界这个极其著名的这个点评类的一个网站，当然同时也是大家伙对于各种各样的酒店呐、我们的出行旅游啊、景点呐、就是不可或缺的，而且是有依赖度很高的一个网站的代表，来自于 TripAdvisor 猫头鹰的中国区市场负责人陈渊先生，欢迎陈总，你好。 哎，你好，各位好。 那今天呢，这个我们要跟陈总来聊聊看关于这个自己心目当中啊酒店怎么选这个话题。但另外一位也是达人中的达人，酒店中的店中店， 酒店中的酒店，达人中的达人。 欢迎一下丁丁。 大家好，我是丁丁。 哎，那么马上朋友们可以赶紧关注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叫做什么来着？ 关爱青年计划，就像我一样。 哎，排排 的牌牌。 对，拿着牌牌。对， 好。完了，我会发现脸遮不住他。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 是的， 就可以找到我们左下角视频直播，不但可以看到我们，还可以和我们交流互动。聊天室已经打开，等着你来。 是的，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呢进行相关的互动就好了。今天呢我们的这个酒店话题呢在一会儿啊跟朋友们去聊聊看，关于这样一个第90届的奥斯卡啊金像奖颁奖典礼结束之后，有很多的酒店就一下活跃于荧屏当中了，因为我们可以通过荧幕了解到那些个经典酒店们他们的美是怎样去产生、怎么去生发、怎么去被我们认知且认同的，虽然没住过吧。 你看，有很多最近这几年的电影，你会发现在西方啊，不光是怎么说旅游景点历史悠久，而且这个酒店很多的家族史也是很辉煌的， 都上百年的。 所以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年轻驴友开始出国，专门去为住一家酒店。 哎， 是不是感受一下这个家族经营这个酒店的风格？ 太对了， 产生一趟旅游。所以现在旅游的方面的，在我们今天讲起来讲酒店，不光是为了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住一宿这个问题，其实也有酒店文化在里面。 没错，之前我看过一个评论就说呢啊，出行和旅游就是住酒店，有这么一个说法。因为这个你不同意哈，没关系。 那我觉得以 depends 你出去 要看，就看你是哪两种人。你知道我把这个旅游的人分成两种。我身边的朋友，但凡说，哎，我要出去玩，你就给我一些建议。我说好，你是章鱼族还是暴走族？ 哦，就是这么个意思。 对， 出去玩了以后一定要给点建议。 章鱼族就是享受阳光海滩躺着。暴走族就像我这种，每天马不停蹄，酒店可能就是住一下。所以真的要看你这一次旅游目的，当然这个你可以变换。你可以这次是章鱼族，下次是暴走族。 我虽然是一个暴走族，但是我依然很依赖酒店。 No, 你绝对是个章鱼族。 哎呀，我走的腰都快折了，我腰不太好。来吧，赶紧，今天我们还是把话呢要先聊到看我们的一周以来的旅行方面的资讯内容，看看我们这一周当中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旅行资讯，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潮流风向标。潮流风向标，首先来看看我们的一些旅行资讯内容，这资讯颇多呀哈。首先第一条，看看这个中国红点亮了欧洲的地标，中国欧盟旅游年拉开了帷幕，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前不久呢，为庆祝中国欧盟旅游年的到来，欧洲大陆超过50个地标性建筑点亮中国红彩灯。从法国的尼姆加德水道桥到小众景点罗马尼亚雅典娜神庙，共有18个国家的地标建筑加入了亮灯活动。与此同时呢，欧洲本土以及中国特色文化活动精彩分成，中国驻欧盟使团主办了大型的中国元宵灯会以及中国传统的音乐会，富丽堂皇的布鲁塞尔市政厅也亮起了咱们中国红。 太厉害了，这样的话我们一边听听看这个刚刚苗生的介绍，同时也看几张我们的现场的照片啊，是什么样子的，能在欧洲看见天坛，来看看啊。 啊， 可美呢！ 哎，你这种建筑，你觉得在恍惚， 就有点恍惚自己到哪里去了，是吧？而且这个亮灯的仪式，它不只是说是啊，就是一个把这个建筑勾个边儿这么简单，它搭了一个亲景， 对 啊， 微缩景去，微缩景观应该算是， 就是横店影城欧洲分店是吧？ 对，而且我特别高兴的是，咱们的这个天坛、这个地标性的建筑是亮灯的， 特别的美。 后面的布鲁塞尔的这几个著名的建筑物是相对暗一些。 哎，对，再来看另外一个，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是有彩灯桥哈，还有像是其他各种各样的亮灯的东西。看看第二张，你喜欢这样的东西吗？像一个莲花一样哈， 莲花 还有喷泉， 是莲花，一定是香港的一个象征吧？ 那是紫荆花 啊，哦， 这就很中国风吧，对不对啊？ 我以为我只是地理不好，没想到啊，没想到 哪儿都不好， 我连花儿都认不出。 主要是色盲，看不太清楚。 这 是 粉的吗？ 啊，明明是黑的，啥也没有，没看见啊。来，你就别说这事儿了。来看看第三张照片吧。三张有一个云遮月这样的一个景色啊，那真是极美的。 哇，这个真的很壮观， 特别像北展。 对，怎么还有？对，好像北展剧场。哎，可是后面的这个月亮是怎么做起来的呢？ 我觉得这个当时是那两天那个抄袭月亮那会儿，可能是拍这么一张照片，太美了吧，这也。 对，这个应该是，因刚才也说了，这个灯会是在元宵节前后嘛， 对对对， 所以照还是比较应景那个 时候。没错没错。那看看这个关于这个灯会啊，不是这个欧盟的这个旅游年的情况哈。 嗯。 中国欧盟旅游年竟然是拉开了帷幕了，这也是呢定于5月9号，叫做欧洲日，举行一个中国的彩灯桥活动。 嗯。 那同时呢，像是有澳门塔啊，以及中国其他一些地标性建筑也会被装点上这个跟欧盟旗帜一样的这个蓝色的彩灯。 嗯， 那呢，这个彩灯桥也是中国欧盟旅游年的一项重要的活动。那当然了，这个中国欧盟旅游年也是指在推广中国欧盟两地的旅游目的地，增加中国欧盟双方的游客流量，增强市场开放程度，以及促进签证的便利化。 哇，这对我们游客来说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其实现在申根签证的这个办理整个对我们来说已经简化多了， 没错， 但如果进一步简化的话，我觉得以后抬腿就走 就 不是梦， 对吧？就免签呗是吧？现在法签已然是48小时了，瑞士签都已经将近能够达到72小时出签了， 德国也是48， 对，特别的快哈。 而且法国像我妈是第一次签申根，都给了一个3个月， 是吧？ 嗯， 首次给3月不容易了。 对， 嗯，继续来看，有一组数据，苗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呗。 也2017年，也是去年哈，中国赴欧洲旅游的人数增长了16%，创下了1340万访客的记录。欧洲旅游委员会预计呢，未来3年，也就是从今年开始算3年，中国赴欧的游客数量将会有平均每年9.3%的增长， 每年再涨9.3%，太厉害了。到了2020年的时候，我觉得更多中国游客们几乎应该都是踏遍欧洲大地啊，各种各样国家咱串线走。 您要听我们今儿的节目，知道怎么挑选酒店了，去的就更方便了。 那可就让你破费了。不是，好多的酒店都太经典的倍儿贵哈。咱们这个毕竟是用来去开拓视野的一期节目啊。刚刚是第一条内容，关于这个欧盟的旅游年的情况。第二条厉害的不行，这条呢，咱可以来看看香港。 哦， 香港的迪士尼也会有一个全新的动作出来了，人家也不甘示弱。虽然说上海那边有这个香港的这个迪士尼哈，香港迪士尼呢也会有更加厉害的一些个跨春夏两季的一些相关的活动和庆贺。 我猜他们， 嗯， 我之前猜他们就应该今年有大动作了， 是吧？ 因为如果他们不做点新鲜的花样的话，那个上海迪士尼离我们更近， 嗯， 那就没什么优势了。 所以呢， 我们不能光去看烟火嘛，对吧？ 就是，还要看各种各样的这种游行活动啊，花车灯会、堂会，不是花车灯会啊，不是堂会啊。 那，你要是堂会，还有这个事儿。 看看这个啊。 好，从这个3月15号，也就基本上就是大后天， 哎、 对吧？ 对， 3月15号到9月2号，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的迪士尼巨星嘉年华持续欢庆，横跨整个春夏，精彩项目也是一个接着一个， 是的， 超过100位的迪士尼巨星好友全线出动。除了有广受朋友这个欢迎的这个朋友，还有全新登场的迪士尼电影巨星，全新的两条主要的线路，迪士尼小小探险家优选假期，以及迪士尼小小动画家优选假期也陆续登场，让小宝宝们可以亲自做主选择喜爱的主题，体验乐园度假区3间酒店共同呈现一站式吃住玩 买三天两夜的奇妙价值。 哎呦我的天哪，就是还让让人走啊，去了以后就遮那儿了哈， 住进来就别走了。 对，那到底这个迪士尼的巨星嘉年华怎么回事呢？他们叫做 We Love Mickey 这么一个 Mickey, 你看看这画面多高兴啊，这、就是璀璨的不行，他们还玩灯光秀呢。 嗯， 这整个楼体都是 Mickey 的造型，特别的漂亮。那其实呢，因为香港迪士尼它不太大， 嗯， 所以很好逛，这也是个优点，对吧？免得像我们这种腰不太好的走走就腿断腰疼，这不太行哈。 而且我觉得对于你一定特别喜欢在那个主干道一站等着花车巡游，就算都玩了。 哎，你真了解我， 是是， 然后再买一个那种什么各种各样的棉花糖啊、火鸡腿啊什么的，再吃吃喝喝的，还买冰淇淋都有，没问题。除此之外呢，这个他们有一个全新的项目叫做魔海奇缘凯旋庆典，将会在五月份正式开幕。也为了配合这个做法呢，他们海洋奇缘的女英雄这个 莫娜， 对，就是那个就是讲那个贸易那个地方，还记得不？ 哦，贸易岛， 夏威夷那个地方。嗯， 我最早听说这个岛是从《成长的烦恼》里面。 那你可是有点岁数了哈， 哦， 暴露一下年龄。 没有，我 今年四十几了， 看的是十年后的回放。 你还能想起那个剧来，就已经非常厉害了。 哇，那个电视剧是我小的时候喜欢美国剧里面最喜欢的。猫一岛就是夏威夷边上的一个 夏威 夷群岛里面的小岛， 对对对，一个岛啊。那么这个摩阿娜将会率先跟朋友们现身了。此外呢，还将会布置接近100只可爱的迪士尼花旦，去猜猜谁寻寻蛋。这个什么样的做法？这什么样的游戏？我没不太理解哈。 但 是挺可爱的。 但是这个 We Love Mickey 的这个大街投影盛宴，好像看上去也挺期待的。应该是和以往的花车巡游 就这个吗？ 狂欢不一样， 啊，特别的漂亮。 大家可以带上周日从我们这儿秒杀的 Z6 哈。 去那儿投一投是吧？ 对对，看看咱们谁是高清，哎，估计你们的比他还要清楚。 必须的，必须的。那除此之外的话 ，Mickey 肯定是一方面哈。那迪士尼这个经典的这个人偶们也不能够错过，像这些东西，高飞啊、唐老鸭呀，啊。哎，你最喜欢谁呀，啊？ 我喜欢维尼熊。 啊？ 啊？ 哦，这里头都没有哈。 啊，对 啊， 我还喜欢。那个跳跳虎在一起，那个是 跳跳虎，跳跳虎 就是和维尼熊在一起， 啊， 里面带有一个小猪，对吧？我喜欢那个配角， 小猪佩奇是吗？ 不是小猪， 全说混了，哎呦天， 是跳跳虎里面的那个猪，它是那个维尼熊的配角。 这个从3月15号开始啊，每天傍晚，香港迪士尼的乐园完全听不下去，聊说你在说些什么呀？ 我聊都是配角儿， 哎呀，真是哈。对，还是要去看看这个高飞啊啊，他们这些。 我喜欢白雪公主，你看是不是押对了题？ 这些个周边你喜欢吗？ 周边，我现在往 你 展示一下， 你咋了你？ 我现在戴着这个耳环是在香港迪士尼买的，这个米莉、Mickey 米老鼠 看不到了，你敢买大一点的吗？ 没有那么大的，耳朵小啊。 关键你还配了好多这个这个什么啊，耳针是吗？贴的东西。 对，你看，正好，你快，我要展示一下。 快，展示、啊。 看我的耳钉。 真的看不见呢。 哦，真的看不见。那这只。 你下周让耳朵长大了点行吗？ 哎，真的，我其实真的是缘分啊。我也其实不知道今天要让我展示这个首饰。 谁让你？ 你知道，其实我是觉得迪士尼里面有很多那个小周边产品啊，尤其是大人朋友们会觉得，哎呀，是不是很幼稚？我怎么会买一些毛绒玩具啊这些东西？ 我就买了。 但是它，我是想说，它的设计不会让你觉得幼稚 啊。 比如说我这个耳钉， 还是小朋友嘛，对，我还小呢。 对，通常都是我带着他去，他买半价的门票。 我真是144岁，您今年贵庚？ 其实，对，所以它有很多的周边产品的设计，虽然它很有卡通的元素，但是不会让你大人觉得不合时宜。比如说我这个耳钉，它虽然是Mickey 的造型，但它是它的背影，所以上面是没有任何的 logo 啊， 感觉很落寞， 和字母什么的，总之很可爱， 那就行了哈， 对， 知足了哈， 质量还不错。 好，咱们接下来聊聊看这正常的事儿呗哈，看看这个赏花这个事儿呗。 好，赏花咱们聊聊啊， 赏花。 最近呢，全球旅游消费指南马蜂窝旅游网联合界面推出了，2018年三月旅游风向标，它跟咱这节目是差不多的，基于这个它之前的大数据。分析了一下境内外100个目的地的热度变化，对于三月份的旅游趋势做了一个简单的预测。 是的， 大数据就显示，国内游方面， 这个赏花显著上升为最热门的主题。 嗯， 上海、重庆、湖南、湖北等多地的油菜花、樱花、梨花、郁金香相继绽放，各地纷纷推出自己的赏花攻略，吸引众多想要出门踏青的游客。 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三月份境内的热门的目的地分别是江西的婺源、四川稻城、浙江乌镇、湖南凤凰、广东顺德，以及广西的阳朔、福建鼓浪屿，还有四川的峨眉山、云南腾冲和山西平遥。另外看一下哈，这个境内热门旅游目的地排名前十的分别是北京、成都、上海、重庆、西安、厦门、三亚、广州、杭州和南京。而在境外方面，三月十五号到四月十五号是日本的樱花节，有没有？ 对， 那从南到北呢会是陆续绽放的。 嗯， 那此外呢，像是福冈、东京、名古屋、大阪等地将会慢慢的啊第一波进行开放。 对， 那此外这个境外的方面热门目的地啊排名前十分别是哪里呢？ 有香港、普吉岛、曼谷、新加坡、巴厘岛、清迈、芽庄、东京、大阪和澳门。 嗯，特别棒哈，都读对了。 等， 这个咱们可以规划好自己的一个假期，包括到时候可以借用一下四月份的清明小长假、 嗯、 啊，咱一边踏青一边请个年假，咱一块儿走一圈呗。 对，反正这个赏花季呢对我们来说就是走进大自然的好机会、 哎、 对吧？ 对对对，所以说赏花呢是必然需要的东西了。而另外一个方面哈，我觉得咱们要看一看应该去哪里旅行，好好给自己更多的一些规划。 怎么呢？哪里呢？ 奥斯卡呀。 哦，因为奥斯卡刚刚落幕对吧，所以我相信2018年的奥斯卡旅游攻略目前是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嗯、 对对对。 今年奥斯卡是90了哈。 啊，对，90了、跟我一边大 90高手的奥斯卡、啊、再次承包了咱们的朋友圈，朋友圈里在颁奖那天到处刷爆了。 嗯， 除了剧情和奖项之外呢，旅行者大多数更关心的是这些获奖电影是在哪儿拍的、 哎、 拍摄地、 嗯、 旅行这个目的地成为咱们中国的生活的一部分了如今。 嗯、 所以体验过经典的热门目的地之后，游客们开始寻找多样化并且有个性化的旅程，那为一部喜欢的电影开始一段旅行就成为现在年轻人比较多的一个选项了。 就像我们这样的90多岁的是吧， 对，想看看《老人与海》，去挪威看看。 我觉得还真可以看点更加经典的东西，像今年的很多的获奖影片哈、啊 嗯， 咱们可以隶属一下，包括几部这个有代表性的影片吧，好不好？算是《水形物语》 嗯、 啊，在加拿大啊，去寻找一下神秘的古堡。 对，它这个拍摄地是多伦多和汉密尔顿、这个、哈。 哎，对对对。 还有《至暗时刻》，镜头下还原历史感的是伦敦和曼彻斯特。 嗯，那当然还有这个像是三块广告牌，也可以感受一下美国小城生活，以及享受意大利午后的惬意生活的《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包括我们马上看到的几张照片，我们可以分别来看一看吧，好不好？你先看看这个《水形物语》好吗？ 好的。 嗯， 《水形物语》在加拿大寻找神秘古堡。哇，这个地方以13项提名领跑今年奥斯卡的《水形物语》呢，最终成为今年颁奖典礼上最大的赢家，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原创配乐以及最佳艺术指导四大奖项收入囊中。 嗯， 所以提到艺术指导就一定有美好的漂亮的画面。 嗯，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在网络上看到的这张图片就是其中的剧照了。 是的啊，那么看看第二张照片啊。第二张是叫做三块广告牌。 哦，这部电影呢，您可以看到这张图片，感受的是美国小城的生活。这个主要取景于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好嘞，还有一个字儿，北卡罗来纳州。 这个真的很绕嘴啊。 对，这个绕口令嘛，取景于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 你说英文吧。 北卡罗来纳州的多个地点，这个片中的小城呢选取谢尔瓦的主街、 嗯、 这个市内的街道、警察局、广告牌公司均拍摄在这个地方。 嗯， 此外呢，北卡州还拥有了烟囱石国家公园、 哎、 西部山区的大雾山国家公园，这也是深受人们喜爱的度假观光点。 嗯，就是第二个影片啊。第三部影片相当经典的一部，很多人看完了以后为之动容，且愿意感受意大利休闲午后的《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 哦，这个地方我很有兴趣。 嗯， 在意大利北部的某个地方， 这个电影中的两位主人公就相遇相识、一起旅行和聊天了。 嗯， 电影中的两个人经常去的地方呢，位于克雷莫纳省的克雷马，游客呢可以参观大教堂和市政厅，也可以像两个主人公一样坐在广场上小酌，享受夏日的阳光， 特别的好哈。 嗯， 那意大利也是一个太多电影的取景地了，包括像是罗马假日、绝美之城啊、秦定、落日桥、偷天换日的威尼斯，还有像是情迷翡冷翠的佛罗伦萨， 对， 以及像是教父、海上钢琴师、天堂影院在西西里岛啊，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风情和故事产生。 其实提到这个话题我也有感触，我曾经为了西西里岛的美丽传说就去了一趟西西里， 真有钱。 阿勒莫 啊， 没有，其实就是从罗马坐个船再下去看一眼， 是吧， 发现岛上没什么，主要岛上没有莫吉卡贝鲁奇，我就走了。 你就走了， 嗯， 并没有就是达成自己的一些期待。 对，我只是幻想也许有，但是我想 看看下边一个吧， 最后一个应该是敦刻尔克。 敦刻尔克啊， 敦刻尔克也是一段时间以来很多很多人已经追逐很久的电影了。 对对对， 而且是口口相传，这里呢承载历史记忆的法国港口是我们今天主要说的旅游目的地。 嗯， 这个敦刻尔克的名字被世人所知呢，源于二战时期欧洲战场上最著名的一场战役，就是敦刻尔克大撤退。诺南也就是导演啊，这部这个没有情节也几乎没有台词的电影， 是 把人们呢可以在剧情当中带回战争当中。 嗯， 曾经留下了70,000军人之灵的敦刻尔克是法国北部的一座港口小城， 嗯， 扼守了英吉利海峡，这个曾让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军人通向自由的港口，至今还接待着不少游客。我相信未来随着电影的火爆之后，会游客越来越多的。 还用你火这个什么期许哈、啊？人家电影现在已经火成这样了，那边游客现在已经是都得要限流了，估计的应该是。 这个电影应该火了一年了吧？ 很久时间了， 对吧？ 啊、但是我特别遗憾的是，当时这部电影我是在飞机上边看，就没有看到那种大场面的这种震撼的影院效果。 你看，如果我是你，我要是对这个电影很有期待，我是不会选在飞机上看，哪怕它有，哪怕它有，我也不会选。我会把它 一定要用几米的 Z6。 对，我一定要把它有仪式感的，躺在床上，用我的狭小的蜗居，用 Z6 打在墙上看。 100英寸的这种大屏幕投影是吧？ 占据了我家卧室的半拉墙。 所以呢，这周五啊，朋友们就赶紧来去我们节目当中秒一秒杀啊，看看你的这个手气怎么样，能不能够秒得着。这事儿咱还说不好哈。那下面时间的话呢，我们要稍稍的休息2分钟的时间啊，一段的音乐和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要继续我们这关于奥斯卡这个主题了。关于奥斯卡，其实刚刚我们聊的这个酒店有很多的是银幕经典， 对对，所以呢在下面的几个时段我们着重的给大家聊聊酒店。 嗯， 但是呢通过这些电影所带出来的非常有意思的旅游目的地，以及有家族感的有历史尘埃的酒店将会呈现在我们眼前。 是的，那么音乐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你飞到城市另一边，而稍后我们还会有一段现场的连线，相信你不会错过。这里是潮流梦工厂之每周一晚上的 左右巡航 Stereo Go， 我们一会儿见。 飞到天上那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海岸线，飞过了我的昨天。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海岸线，飞过我们的昨天。 是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这个也就是今天正在举行这个的发布会。 嗯， 因为在2018年的今年的2月7号巴黎启动了全球独一无二的好味法兰西的活动，持续第四年在五大洲150多个国家举行，法国各驻外大使馆以及全世界的各地厨师都积极的参与其中。所有参与者呢在今年的3月21号这天推出各自的法式菜单。 嗯， 参加第四届好味法兰西活动的餐厅呢超过3000家，已经有1500位厨师在法国报名。今年的好味法兰西活动呢还设立了一个特别推介大区啊，叫新阿基坦大区。阿兰杜卡斯同时呢希望，也就是我们这次主办方的啊首脑之一啊，通过这次活动呢向保罗博古斯致敬，因为这也是呢曾经推进这次活动能够办下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人。 嗯 嗯，邀请呢参与活动的厨师在菜单中呢准备一道原汁原味的保罗博古斯拿手菜，以及秉承其烹饪理念的创造的菜肴。所以今年呢在一个北京也是分会场举办这么重要的一个活动，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让大家了解法国大餐到底它就是历史渊源在哪儿，它好在哪儿，或者是特色在哪儿，都是要通过尝品尝，然后呢看它的菜色，然后会了解。我觉得如今的北京可以尝到全世界更多的一些餐厅了，全世界各种品味口味全都有。那如果有机会的话，您亲自到这个法国餐厅里尝一尝法国大餐，而且要指定的这些餐厅才好。 没错。 然后呢，原汁原味的法兰西味道是什么样子呢？ 太好了，那所以现在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前方大密探啊。这个来自于法国旅游发展署的李小楼，也是我们之前来到节目当中的美女嘉宾，今天呢就要来通过我们的视频连线跟朋友们去来赶紧说一下前方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内容。我们赶紧呢把信号切到小楼那边来，欢迎一下小楼。你好。喂， 哎呦，小楼 听到吗？小楼你好， 来替我们多吃一点。 那个我现在呢在法国使馆，因为呢今天从今天开始呢就是法国使馆的这个美食节，应该算是美食节，就正式启动了。 嗯，那么这个启动了以后能不能帮我们去介绍一下这个活动能给到我们一些食客也好游客也好怎样的一些惊喜的内容呢？好像信号不太好啊，好像这个网络有点点的这个卡顿的情况。嗯， 哎呀，小楼你在吗？不能管着自己吃，跟我们倒是说一说。其实我还挺期待我错过的这个到底会有什么好吃的。应该可以，但是可能就是所在的位置信号不是特别好。 是是，要不然这样，我们呢一会儿我们再重新连一次试试看， 对 好吗？ 小楼，你找一个信号好一点的地方。 好的，非常感谢小楼，我们一会儿再重新连线试一下好吗？谢谢。你看这个虽然说这个重新连线哈，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依旧呢小罗这个这么的美丽哈， 真的偶尔就是画面还在顿促的在跳跃，但是还能看到小楼这么美，怪不得上次点击率这么高。 对对对，依然是很美的感觉。 对， 所以此时此刻我特别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各位网友们还有听友们能够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按钮视频直播收看我们正在进行的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的单元。好了，那么下面时间呢我们再来去尝试一下跟小楼的前方连线，看看能不能够有更加好的一种信号哈。哎， 我好期待现场 能不能够有更加好的一种信号。 对，小楼要加油。 来欢迎一下小楼。 好 好 好了，好一些好一些。嗯， 哇好美。Hello， 声音好像还不太好。 是这样，我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法国的美食节呢，在3月21号。 在3月21号， 会有17家的法餐厅参与到这个活动。 嗯，有17家的法餐厅， 非常优惠的价格让大家品尝到17家的法餐厅参与到这个活动，同时呢，也会有非常优惠的价格让大家品尝到法餐。 嗯。那当然了，我们也特别期待这种能够尝到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正不正宗哈、啊？相信法国使馆搞的活动应该没有错。 第4届的这个法国美食节也算是叫法兰，就是好味法兰西。 嗯。 同时，我们可以上法国的官方网站，比如说像法国使馆以及旅游发展署的官方网站，以及3w.goodgoogfrance www.com 来查询到底有哪些家的法餐厅来进行这个活动。 嗯，就可以能够找到一个大的列表，在北京有这么多餐厅，我觉得体验应该会很丰满。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多有机会能够亲身来到法国去品尝法式大餐，是吧苗珊？ 对、嗯、你看小楼，虽然我没看见菜品，但看他的脸我也很开心。 对、啊、呵呵，特别的开心啊，美美哒哈。对 啊，冲着我笑，我也只能嗨小楼。哎呀，不知道其实刚才有没有机会品尝，我觉得今天可能只是发布会宣布一个开始。嗯， 这个法餐。 哦， 嗯， 好像未来几天会有特别的午餐会，推荐不同厨师的一些主菜。 没错没错，刚刚其实我们在这个新闻当中也看到了一些个情况哈。 嗯。哎呀，谢谢小楼，尽管非常卡顿，但是我们看到你的脸庞也是非常踏实的。 很开心看到小楼。对， 好了，我们期待小楼下次给我们带来这一次更多的一些视频吧。 没问题， 对不对？ 因为我们下次应该会在4月9号的时候，我们会欢迎小楼来到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再来分享更多的法国相关的内容，好吗？ 嗯、 小楼， 好， 谢谢你，谢谢， 别忘了今天录点视频，还要拍点图片和我们分享，谢谢， 谢谢，嗯，拜拜。 哎呀。我觉得、 哎、这个很不容易啊，这个连线前方的密探，因为可能在使馆里边信号真的有点不太好。嗯， 但是其实对于这个欧洲很多国家的大餐、嗯、我们其实有的时候统称叫西餐，但是我们现在知道了每个国家有自己的饮食特色，还有烹制的特色、嗯、所以在不同的国家我们如果说是西餐好像太笼统了， 是、 啊、去法国就要吃法餐，去意大利要吃意大利餐。所以我问你一个问题 啊， 提问 回答， 法餐你最喜欢吃什么？ 我法式焗蜗牛。 哇， 还可以。 你是从必胜客里点的这个菜？ 不是。气死我了。但是我觉得法餐里边应该吃太多了吧，太多元化了吧。 对，其实法餐是一个比较传统的、 嗯、 因为他们烹饪办法也是比较多样，如今融合了新式的一些烹饪理念、嗯、比如说松露。 哎呀哈， 做松露的很多做法，对，鹅肝松露、 黑鱼子酱、啊、 对，他们的食材比较昂贵，总体来说， 对，总体来说都比较昂贵，但是再昂贵的话可能也没有这个我们一气儿全吃遍了昂贵，虽然我们比今天的这个酒店的房价要稍微的便宜一些啊。 但是呢，您出去旅游的时候如果碰巧碰到有历史渊源的酒店、 哎、 也许它恰巧就有历史悠久的餐厅，所以呢旅行当中吃和玩有时候分不开、 嗯、 啊，既然出去旅游了就别带着方便面去了哈、啊、改变一下，哪怕吃不惯哪怕吃不惯咱们也改变一下咱们的习惯， 行行行， 感受一下当地的特色，咱们进入到这个酒店挑选的环节。 哎，没错，刚刚呢我们跟朋友们去说了半天啊，关于这样的一个奥斯卡能够引发哪些对于银幕中的经典酒店的一些个话题，那其实下面时间来赶紧进入我们的酒店的挑选。世界这么大，酒店怎么选啊？酒店怎么选的问题，今天呢我们要跟两位嘉宾好好探索一下。那么其实猫头鹰呢，它作为一个全球领先的旅游平台，它也精选了10家闪亮银幕的经典酒店，带着旅行者们能够去重温电影的精彩瞬间。这些呢或优雅或奢华或令人难忘的酒店呢，也不仅吸引了旅行者们，还引来了很多的电影的取景师们他们的目光，也成为电影的拍摄地了。这10家酒店啊，那可以说是都是好评之极， 嗯， 评分呢都在4分以及以上，总分是5分哈， 嗯， 对，所以能到4分已经很不错了， 对，嗯、而且呢，有因为这个网站是比较受欢迎的，所以呢，数据也是分母比较大量，所以评出来的分相对比较科学， 对对对， 所以我们今天请两位专家特意来给我们点评一下， 嗯， 也是给我们细数一下，给我们算提个建议吧，作为我们以后出行的时候，顺便可以体验一下这些有意思的酒店， 嗯。那么咱从第一个开始，咱先挨个隶属吧，好不好？那先请请看我们的这个陈渊先生跟我们来隶属一下这些个十大里边哪些亮点。我们从凯撒酒店开始，这个美国拉斯维加斯的、 嗯、 啊，凯撒宫大家伙儿比较熟悉，这个名字也常听到，很多时候我们也都知道这个里面有很多驻场演出是吧。 嗯，哎，好像是森丁，对， 又回去了。 你身边有很多这个怎么说呢， 文艺和艺术爱好者 啊。 他们曾经喜欢唱歌的人说，我想在一生当中一次去，一定要去凯撒宫感受一次塞琳迪昂的演出、 嗯、 但是据说的演出门票是不太好预定的。 那是肯定的， 对、 嗯、 所以呢，在除了以除此以外很多演出之外，我相信酒店还有其他的特色，陈老师跟我们好好分析一下吧。 来来， 对，我想今天的那个听众朋友里面，里头哈，一定有这个影迷非常喜欢看电影的这些个听众哈、嗯。其实这个凯撒宫呢，它不光是整个拉斯维加斯主街上大道上最大的酒店之一，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有非常多的这个非常知名的影片， 嗯 啊，非常大家喜爱的影片是在里边有取景的，其中其实就包括这个《雨人》 嗯、 啊，非常有名的《雨人》，然后《钢铁侠》 啊，对对对， 《大空头》。特别是有一个影片叫做宿醉， 嗯， 这个影片其实基本上整个的影片的取景跟拍摄都是在这个酒店当中去进行的， 嗯， 所以其实如果你是想这个以主人公的这个角色去重温一下整个这个宿醉影片当中整个的这个体验的话呢，那我相信在这个凯撒经典酒店里头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体验。 如果我想体验，是不是得从喝酒开始 先醉了才能有更好的体验。 我特别很负责任的一说，我人生当中唯一的一次就是喝到断片到挂， 就在这儿， 就在拉斯维加斯。真的，当时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然后你演了一部自己的宿醉吗？ 那应该叫做行醉吧。 行醉。 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喝醉这件事情啊，可以，虽然不是什么好事儿，但是呢，人生当中我觉得总要经历那么一两回。 但这说明你在那儿的时候真的精神彻底放松了， 彻底放松。因为跟好朋友们在一块儿，因为是聊得也特别开心、嗯、然后呢，在我们一个餐馆当中，一边聊着一些家常，一边聊着一些很久没有见到的一些个这种 八卦， 哎， 好久没有见过的这些朋友的八卦， 就是真的会很想念啊。所以呢，我们要看一看凯撒宫酒店的这个外观和一些相关的雕塑是什么样子的， 好， 图片为证哈，特别漂亮。这个就是哎，这个凯撒酒店的这个、啊、 他们有一个天使之翼的一个雕塑哈， 特别的漂亮 啊、哦嗯。其实这个这什么原作吧、 嗯， 原作雕塑是在卢浮宫里面的。 嗯，然后呢，另外一个照片能看到它的这个从上方往下看的一张俯瞰啊。 哇，这个很美， 哎、很美，赶上天儿好。而且能看到远山，对吧？ 很大气这种设计， 嗯， 对吧？而且它的雕塑风格，因为比较匹配它酒店名字，因为凯撒这个名字就是凯撒大帝的名字 啊，不是凯撒沙拉吗？ 特别的 好，真不是哈、啊，那是 Caesar。 那如果是沙拉的来源，那这个整个酒店应该飘一些面包屑、面包干儿， 飞一点这个鸡肉碎，是吧？ 咱俩饿了。 咱继续第二。 好嘞， 这个酒店可以说它比较的贵了，其实对吧？每晚的房价大概，其实我看了一下资料，是要大概有平均值是300多美元， 哦，还是挺贵的。 数据， 372， 2000块钱啊， 块钱， 嗯， 它相当于几星啊？ 这个有星。 陈老师，这个相当于我们就是印象里的几星呢？ 这个我猜这个价格对应的应该是五星以上，肯定是五星以上的这个价格了。对 对对对。 那如果是对准五星的话，这个价格就可以吧？ 可以，当然可以了， 是吧？ 对吧？ 可以吧？ 今天肯定 我们不能说它价格，单个说可以不行、 啊， 但要说对应了五星级，而且在这个地段，它这个设计来说 还是非常合理， 是可以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不能拿对应中国这种感觉心情来去对、 哎、 对应这个。这个拿着这个比较、 啊、 可能你特别喜欢或者它这个历史东西特别好的话，你可能会去多花点钱去住。 但是我就说的星级指的是它标准服务，就标准性服务， 嗯， 哦， 服务级别 那绝对够， 对吧？ 甚至还五星以上呢，嗯， 对吧？那就很，所以呢，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的话，凯撒经典酒店英文名叫 Castle Palace， 对， 凯撒宫。 我们先把这十个都先说一遍名称吧。 好， 大家可能这个有点印象哈， 嗯， 有叫做比弗利山威尔希尔酒店。 哦，就是应该是比弗利山 这个比弗利山庄 Beverly Hills 那边的哈， 这个、我很感兴趣。 哎， 好，下一个酒店就是迪格里奥拉菲酒店、 嗯， 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 哎，另外还有法国巴黎的女王酒店， 好， 听上去名字应该很高大上， 好适合我。 那另外还有 下一个是勃艮第的克罗伊斯酒店，在比利时的布鲁日。 嗯，另外还有呢，像是印度这个乌代布尔的太和宫酒店，应该听上去就很美丽的一个酒店。 没错、 啊、 下一个是旧金山的费尔蒙特酒店、 嗯、 然后在美国的旧金山， 还有就是来自纽约 纽约的这个叫做广场酒店 The Plaza。 嗯，另外一个就是东京百悦酒店，位于日本东京。 嗯，另外还有来自德国柏林，哎，这点你熟啊，柏林的柏林威斯汀大酒店。 哎，这个我去过， 你还真去过， 去过一次洗手间。 嗨， 真的去过一次洗手间。 还想让你一会儿跟我们多说一说呢。 对，刚才意大利那个酒店我还真的去过。 那咱们就这样吧，说说这个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这样的一个叫做迪格里奥拉费酒店。 对，其实这个我特别应景，这个酒店我当时住了一晚，但是他们家还是挺，我当时去的时候因为是淡季，很淡的淡季，而且是西方的新年，所以他们基本上所有的人都回家过团圆年了，没有什么人，相对淡季，然后价格就会下降一点点。当时我住这个酒店的原因是我小的时候看过一个电影叫《看得见风景的房间》。 哦，这你真就看过？ 真的喜欢。我小的时候觉得这个电影特别艺术。当然现在老了之后觉得看点喜剧开心，但年轻的时候就觉得看点很艺术性、台词少、有意境的，特别的有 feel。所以我当时很喜欢这个电影。我去意大利旅行的时候，在佛罗伦萨，一共住了7晚。 你要重温一遍这个电影。 因为那个电影主要发生的就是那个景色，有几个景观的窗户，然后它是在两个房间拍的，男女主人公各住了一间，然后呢，所以我当时入住的时候我还问过，我说哎，有没有可能住那个，它是有一间是封闭起来的，还有一间是开放的，但是一般订不上，因为大家去都是要住那间房间。 看 看，想从这个酒店拍摄地看， 以后你住过那间的以后哈，就为这个沦为，不是，就会评为这个要优先预定的酒店了。对，那个房间比较 苗小山住过的房间， 这个要挂个牌子说苗小山曾经住过这个酒店，这个屋子啊，这个你得要提前5个月预定啊。 酒店倒了。 来吧，那个陈老师跟我们说说看您这边的一些个推荐理由。 对，就像前面那个珊姐跟小航讲的哈，这家酒店其实非常特别的一点是，一部非常知名的这个爱情浪漫电影叫做《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其实在里边有很多的这个取景跟拍摄哈，特别是它的这个酒店的414号房间，就能从这个房间的阳台上面有非常非常好的景色的俯瞰整个佛罗伦萨，特别是非常著名的这个维齐奥桥，从这个酒店的房间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景色能够被看到哈， 看到老桥。 是，所以呢，其实大家也能够很容易的在猫途鹰我们的这个产品上找到一个点评，就点评这个酒店，说这个酒店的视野非常非常的绝佳，有非常好的这个风景能够去被看到。 那你看这个既然是414号房间，之前是不是你住这屋来着？ 我没让我住嘛， 是 订不上。 那咱就看看图吧。 好， 既然去不了， 我进去 图片， 我进去转了一圈，在白天人家没住的时候。 好。这个酒店， 哎，其实我还可以说一个小的贴士。我当时在那个里面跟经理有说，我说我特别想去看看那个房间。经理说现在人家住，但是有一个办法，就是一旦明天他退房之后，新的这客人要在下午3点之后才能入住，在那个期间他们打扫，你再经我同意，我可以带你去看看。所以很多朋友如果住不了的话，可以在中午靠后的那个时间段是可以去那儿。感受短暂的几分钟， 有点惨啊，听上去。 但是我觉得也挺好的，因为这个酒店就是处于这个河的一侧，在岸边不远，所以它才能把整个老桥的这个风景能照得上。 来看看图片啊，咱们有图有真相，是这样吧？ 对对，还是你棒。 就这个颜色，它会觉得这么的，就是饱和度特别的高。 对，因为他们周围的房子就是黄色的，而且很多人啊会在，就是现在我们同样的角度，但是这因为是一个414房间在5层，所以它比较高，但是如果我们就下降以同一位置的平移点1层，这个河边是很多人在那拍照，拍那个老桥的侧身的，所以呢这一片都是一个拍照的绝佳的地方。 你的意思是说没有必要非要住那个414房间咯？ 我觉得如果你喜欢这个电影感受一下，确实那个是可以俯瞰整个远景的，因为我说刚刚在河边只能拍到老桥，但是在这个房间里可以拍到佛罗伦萨的一个全景，所以位置确实很好，很开阔 啊，漂亮。来继续看看另外一张照片，也是来自于这个迪格里奥拉费酒店的啊。这个在街边是吧，河边的那个地方的一个，这算是什么呀，小餐桌还是小下午茶的一个 小餐厅的感觉。 对，啊，我真的还挺舒服。这也是在河边。 对，在河边，嗯，也同样这酒店，你看四层跟一层其实景别差的真的很多， 对， 完全是不一样的质感。咱们不说哪个好哪个不好哈，景别的这种质感是不一样的。 对，嗯，其实提到欧洲很多的小城市呢，他们是有左岸右岸之分的，比如像巴黎的塞纳河，其实在佛罗伦萨虽然很小，它也有左岸右岸的风格，嗯，右岸通常是一些金店啊、首饰啊，还有那个匠人的家族皮具店啊，通常在右岸，嗯嗯，左边呢就是像圣母百花大教堂啊，嗯，还有一些比较老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物，所以我觉得它比较集中，在佛罗伦萨旅游是比较好的，每天在石板路上走一走。 我特别想听听看丁丁的一些个说法，对，因为丁丁毕竟酒店住了很多很多家，那像这样的一些个经典的酒店，自己有没有住过？那自己一些看到他们这个图片之后的态度如何？ 我只能逛几分钟。你是住过的，你有发言权。 没有，我也是没有住过。其实我刚才听小王哥跟珊姐去说的话，就是你们好多这些酒店有好多的电影都是很早就看到了，我就突然感觉到，哎呀，我太 年轻了， 我太年轻了。所以说我也是说，你像这个十大酒店，咱们现在说了仨了，我也都没有去过 啊，也都没有去过，没关系。 这个人是谁带来的？ 没事，因为他一会儿要推荐他自己， 我会告诉大家怎么样去挑选酒店 啊，嗯哦。那好，哎，是不是能便宜？怎么能够划算？ 那得在猫头鹰上去找， 都要去秒杀一下，对不对？哈， 对， 来，当然了，这个刚刚我们提到了美国的凯撒宫， 对， 来自拉斯维加斯。那其实离拉斯维加斯不远的城市，咱们按照顺序啊回去啊，嗯，倒回去看第二个，就是这个比弗利山庄，这个刚刚叫做威尔希尔酒店啊。那这个酒店我看房价吓一跳，这个$800多，这个赶紧那个陈老师帮我们说说吧。 5000块呢？ 对，这个呢确实，因为本身这个洛杉矶这个地方本身就是寸土寸金，同时呢它又在洛杉矶的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在比弗利山庄。 嗯， 那大家都知道，其实很多的这个大牌明星都住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区域哈。 是的， 所以这个酒店呢，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啊，在那儿你可能在那儿入住啊，或者在那儿喝下午茶呀，那个吃饭呀，或者是晚上可能在那儿喝一杯啊，或许就很可能，嗯，很容易遇到明星哈，这是一个好处。 是， 另外好处呢，其实这个酒店也有一些非常著名的这个影片或者是影视剧的题材在那儿有取景哈。 嗯， 这个非常非常著名的这个大美女哈，茱莉亚罗伯茨， 哦， 嗯， 跟这个理查基尔的影片《漂亮女人》其实就在这个酒店所取景， 经典之作。 同时， 嗯， 对，同时这个《独领风骚》，包括这个《欲望都市》哈，嗯，两个题材也是在这个酒店做取景的。 就这家酒店， 对， 哦，真是厉害，《 欲望都市》，而且拍了好几季。 对啊， 这个酒店出现过无数次在不同季里。 我们也有图片， 哦， 我们每一个酒店我们准备了两张图片。 我一边唱着 Pretty Woman。 然后就看看里面到底怎么个情况，是吧？先看外观， 好， 大门口这片树林的背面有怎样的一个小门？来， 哎呦， 可好看的感觉。 其实 它不是那种非常 很奢华的那个样子哈， 大的那种壮阔的气派的，不是这样的感觉， 很低调。 对，但是给人一种很优雅， 很优雅， 对，很欧洲，你不感觉吗？ 对。其实对，不太美国。 嗯， 刚才的那个酒店照片才是很美国。 对。 这张就是很有历史的感觉， 就看着有点像公寓那种感觉， 像公寓啊。但里边大堂可一点都不公寓， 就它外表很低调。 来看里边大堂， 我， 这个当然也可能是大公寓是吧？咱自己家买不起这玩意儿，哎，对， 大公寓 这么个意思，很漂亮， 它那个奢华的味道开始出来了。 对， 哎，对对对，你看中庭里边还要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圆形的小茶桌，然后上面还摆了好多花瓶，然后插太阳花， 吊灯， 然后呢上面有大吊灯啊，各种这个。圣迪利尔是吗？水晶吊灯， 有大吊灯，这就是一个标志。 对对对，有大吊灯一定是便宜不了的一个事啊。对， 哎，真的，哎，我觉得不错， 是吧？ 以后如果我们途经在不知道，比如说突然到了一家地方，我觉得好，我就住下来吧，没有计划的，我进去逛一圈，发现有大吊灯，也许你就换一家住吧。 就是因为发现自己可能住不下去。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第四家酒店，刚刚我们出了仨了哈， 嗯， 两个美国的，一个意大利的。第四家来自于法国 啊，女王酒店， 哎，在巴黎， 还它这个法文的名字还是 Regina Louvre， 应该是在卢浮宫 Louvre， 在卢浮宫周围应该是啊， 哎， 怪不得 Louvre 嘛，那肯定是 这家是由家族经营的五星级酒店，由国王的马厩改建而成， 了不得了， 与卢浮宫隔街相望，那岂不是就是那叫什么？我当时最喜欢的乌菲兹，不是，那是什么美术馆来了？是乌菲兹美术馆吧， 就是乌菲斯美术馆隔壁吧，那应该就是。啊，不对，乌菲斯是意大利。 加那个音效，眨眼的音效。 就是我当时特别喜欢卢浮宫右岸，它是在左岸嘛，然后右岸有一个特别漂亮火车站改的一个美术馆。 嗯。 然后呢，它这个位置应该就挨着这个酒店。 嗯。 所以我都能想到，在这个塞纳河本身两岸就是比较贵的一个价格区间的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建的酒店又这么有历史悠久，相信价格也不菲吧？ 是的。房价我看到是464美元，是一个均价啊，每晚的均价。 这个地方融合了法国优雅的气质和当代舒适的风格。 对对对，来，也让这个陈先生给我们去介绍。 好，可能来不及介绍了， 是吗？ 还有30秒。 哦，是。 好，最后跟大家打个招呼，这里拍过《谍影重重》和《Nikita》 啊，《Nikita》。 然后具体有什么好的推荐意见呢？我们稍事休息之后，有请我们的陈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我们一会儿见，马上回来。这里是《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 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看电视想看大的，看电影想看大的，玩游戏还想要大的。吉米无屏电视 Z6 全高清画质，高亮度呈现，人工智能系统带来全新的影音娱乐大视野。3月16日，北京青年广播潮流梦工厂带您亲临观览吉米 Z6 出色全高清体验。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更有超优惠团购专属奉上。吉米 Z6 出色不止全高清。世界在你脚下，世界更在你眼中。潮流梦工厂带你亲身体验，探索环球视野，发现新鲜妙趣，左右巡航。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啊，第二个小时也正式开始了，北京时间的18点01分啊，我是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 哎，继续来聊看我们这个酒店的话题啊。 对，刚才聊到女王酒店了。 对对对，还没看照片呢。 对，看看照片。 先看照片，然后咱们再来说推荐理由。 好 嘞，好吧啊，这个照片啊，尤其是这个外观外立面，特别的法国，特别的巴黎，来看一下。 哦哟。 就跟那个相街两边那些个房子是一长得一模一样， 怎么跟卢浮宫都是一个建筑风格， 一个调调的，根本就是从路易十四时代，然后到现在那个时候，好像基本上建筑风格是从那时候都变成这样子了。 巴洛克风格吗？ 洛可可风格吗？ 对，洛可可就是五颜六色，颜色特别鲜艳的。 对，包括里头也都是，你看， 我相信里面 各种各样的圆形的， 对， 这种造型，特别的这种法式。你看法国车里边的造型都是圆弧为造型的啊， 而且舒适，舒适是他们很大的一个特色，舒服，有里面的样子， 有多那劲儿，要多舒服， 哇，这个 有多舒服， 这真的很漂亮，这真的是一个洛可可式， 真的是，你看它这整个那个门的那个门头的那块玻璃。它都是裁的是圆边， 很精致， 特别的 漂亮。其实很多的女孩子说喜欢去法国那感觉，我以前不太懂， 因为以前我去巴黎我就有点脏乱差，但是我现在明白为什么很多姑娘还是喜欢，因为不光是为了买东西，而是法国整个弥漫的那种浪漫的气息， 飘着一种钱的味道，觉得你花钱的味道。 对，而且你看，就是让你花钱都花那么舒服， 这屋里头大吊灯是吧？ 对，大吊灯以后是一标志， 适合女士去自拍拍完晒朋友圈的， 对吧？ 哎，对对对， 就是比如我在这儿点一杯茶，我喝完了觉得虽然一杯茶可能喝出了十杯咖啡的价，但是我觉得值。 就是的，你看看，比如说这个钢琴我那弹着，苗山旁边那坐着，你喝咖啡，对吧？这个画面多好啊，多和谐。 我以为你会说苗山站着问您喝点什么。 那么先去打工去了是吧？先学好法语才行，找小楼办这事儿啊。 Bonjour， 就会的一句啊。 搁在店里。 Bonsoir了，都已经到晚上了。 阿拉达巴黑。 啊， 我真的学过 啊。真的吗？还给老师了都已经 啊。啦啦啦啦，陈老师来说推荐旅游吧。你 来 这边， 其实小黄哥跟珊姐已经说了非常多非常丰富的推荐的理由了哈。我相信很多很多的听众都已经这个非常兴奋，非常想去实际看一下，非常包括去体验一下这个酒店了哈。那我就顺带去介绍一下，其实怎么能够用我们的这个猫头鹰能够去做好整个的这个很好的体验的这个准备吧。 嗯， 其实如果大家对女王酒店感兴趣，包括对其他酒店感兴趣呢，可以在我们产品上去搜索这家酒店啊， 嗯， 搜索这个目的地巴黎，然后搜索这个酒店是女王酒店， 嗯， 然后呢，其实我们的产品上就会告诉这个用户，整个这个巴黎所有的我们收录的酒店里边，这家酒店的排名是多少， 嗯， 然后呢，这个排名呢是根据我们收录的所有来自于全球旅人的这个数据， 嗯， 对于这个酒店的点评的数据来做的一个排名， 嗯， 然后你就能看到说，哦，除了这个酒店排名之外呢，其实还能看到非常详尽的来，也是同样来自于全球旅人的这个点评， 嗯， 说。评论这个酒店的这个地理位置、装修、服务、晚餐、房间，所有这些内容，以这个呢，其实很多的用户就能够判断说这家酒店是不是真的自己非常的喜欢，想去体验。 嗯， 那这个是能够帮到这个用户在去开始这个行程之前，很好的做一个判断，能够去帮助他们找到好的酒店的一个这个提前的准备工作。 嗯， 对。 我现在正在拿这个软件，我去看一看，搜起来方便不方便？ 我以前其实刚才我在外面节目开始前和陈老师两个同事还聊到，我其实是一个这个软件的大用户。 嗯， 哦，太好了， 因为我一般都是一个人出行的，因为大家时间很难凑，而且我个人觉得我之前也有用过像穷游网这样的网站， 嗯， 但是我个人觉得呢。另外的网站适合行前做计划准备多一些，因为论坛去交流，然后在目的地当地如果寻找的话，因为可以定位共享到谷歌的 Maps， 可以有定位，所以以至于如果我没有太多计划或者不太了解当地的情况下，甚至有一些像法国这种不是说英语国家，路标呀地理位置都不是很熟悉的情况下，这个软件可以定位的周边有什么可以值得去的，然后最近的景点离我多远，是不是值得我专程跑一趟， 嗯， 所以临时计划和目的地介绍，我觉得我会用这个软件。 嗯，这个珊姐果然是我们的这个大牌大用户， 我是第一批， 说的非常非常的到位哈。其实对我们来讲， 都该换就换是吧？ 对我们来讲确实是到了目的地以后，你就近就能找到很多你之前可能没有计划的好吃的餐厅啊，想去的景点啊，一些有意思的玩乐的这个项目， 对， 这个是很好的帮助用户能够去有一个很好的旅行体验的一个产品跟服务能够给到。 没错，我在看，就比方我刚随便找了一家酒店哈，这个什么就是 Chateau Regina Hotel and Suites，这个城堡女王酒店这么个东西，它都会哈维下面有告诉你相关的星级、相关的设施、 价格区间。 我特别爱的是里边的这个问路卡的功能。 对对对， 因为你到当地你说中文没用， 对 吧？ 对， 你给人看那个中文的也不行，那你用它的问路卡，就用当地的语言给他别人去看。那多方便，你打 Uber 也好什么的，你给司机一看啊，这就都明白了， 对 对吧？ 我曾经有个经验，我因为六七年前用这个的时候，当时还没有网络大规模的铺开，包括在境外用这个手机网络不是很方便的时候，当时你知道我用过什么办法吗？ 嗯， 我蹭了一个路边不认识的咖啡厅，用他们的 WiFi 连上之后，我用这个 TripAdvisor 找到我的目的地，然后。就离线就开始走，因为谷歌的那个地图离线之后通过卫星还是有一个点儿，你只要在这路线上走，我就靠这个办法。 可怜呐， 这个太聪明太厉害了，这个办法。 我跟你讲，这算是早期的数码达人，所以我们这是一个数码节目，不是个旅行节目是吗？把周一送上做成周五。 哦，我来串了是吗？ 因为其实说实话，因为咱们毕竟是一个数码产品对吧，一个 app 嘛， 对， 所以在这个 app 里边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使用习惯 它有大数据，就会知道你到底平常爱怎么订酒店，怎么去选酒店， 对 一些个标准，一些个你订的方式，你怎么去进行筛选。那么你当时看的网评有英文的，也有很多是中文的网评， 对 这个东西说实话，现在大数据这么多，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个电商平台，尤其是很多的不良商家，他们会采用各种各样的刷的水军的这种东西，这种网评都是不真实的， 对对对， 是非人为的东西。 对， 那其实因为猫头鹰之前很多年就他们一直是采用就是全部都是真实的旅客的这种点评。这个我觉得很不容易，全靠积累。 尤其餐厅，我觉得因为境外并没有大众点评这样的软件，像 Yap， 但是它的用户群没有我们那么庞大。 我跟你讲，我有一次去迪拜 用过 Yap 吗？ 阿联酋，我打开了 Yap， 发现没法使。 为什么呢？ 就不支持在该地区 啊，该地区没 开通，什么都没有，然后地图也没有，搜索任何店家没有啊。 这个呢，以后就是无论去到哪儿，这个大众的地方呀，小众的地方也好，再远的地方也好，可以试一下打开一下猫头鹰，看看能不能帮到搜到这个想去的餐厅。 就跟大众点评似的。 是， 但我们又在说了半天都是题外话，但是我有一个建议啊，就是可以在景点的部分，因为很多人都可以上传自己的，就是比如我认为这是一个景点，比如我帮你补充，但是有的未必是补充的那么好，就我看上去就描述的很好，到那儿发现并没有。我觉得要筛查大家意见和上传景点的意见的时候，还要进行一个再筛查，因为会在一个城市可以显现出来的一些值得去的目的地有个列表，但如果特别多或者有相似重复的，就会对我 就是归纳整合一下， 对对对，可以在界面的归纳上面再清晰一点，但其他没有什么，反正这是我用的时候的感觉哈。 这个珊姐说的非常好，我小本本记下了，回去咱们一定内部讨论一下。 产品的大叔这块根据用户的体验怎么样去展现的形式，因为每个人 没错 看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最后给你推荐出来是不一样的。 对，因为咱们这不是做广告啊，就是说咱们要给他们要提意见才行。 对， 我们也是用户嘛， 对 对 对， 嗯。 那个夸的地儿也要说， 对， 我个人觉得谁知道说的对不对呢？反正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是吧？ 没错， 全让人看。 你看我好多出去体验完酒店，我都会去拍摄的真实的照片，然后自己的真实的感受，包括它的细节怎么样子的，都会去撰写一些文章啊什么的，好多也都是都在猫头鹰这边去投放去发布， 而且还得加上你钉钉的水印才行。 对， 钉钉的水印， 照片就是钉钉拍的，可信，对吧？这不愧是这个酒店达人。 一会儿等这个十个酒店说完了，丁丁再推荐他的时候，大家觉得不对的话，咱们艾特丁丁说我觉得不对， 先公布一下微博 对丁丁。 哎，咱继续来聊酒店哈。刚才说半天这个 女王 软件这事儿，说说看硬件的啊，还是得要看酒店本身怎么样。 对， 女王说完了，咱到比利时的布鲁日看一看这个勃艮第克罗伊斯酒店。为什么叫勃艮第呢？这个东西可其实跟法国的勃艮第没关系。 哎，这个地方我路 过，这个音相似。 这个酒店我路过过。 你路过过，你哪儿都去过， 去过 真厉害啊！ 是这样的，我以前一个人去布鲁塞尔 啊， 玩了一天，然后就想晚上走。早上起来，飞机师可能是着急回家吃早饭， 啊、 明明7:30要到，结果5点就到了。到了之后凌晨5点哦，对，凌晨5点，我入了关之后，我想我去哪儿呢？冬天5点钟，哪里就飘着雪，还是大冬天，我说没地儿去。这个时候呢，我在那个地下快轨就碰到一个中国的女孩，我说我想市区逛一圈，对， 她来干嘛？ 我晚上坐大巴去巴黎，坐一大巴车。我说但是我这一天，我也不知道现在去哪儿。她说你没地儿去啊，你来干嘛来了？我说旅游啊，一人旅游，大冬天一个人5点，你真棒，走吧，跟我走。 你就跟他走了？ 我就跟他走了。 你心真大呀。 结果这个女孩，她虽然是个中国女孩，但是她从小在布鲁日长大的。 哦， 她说我为什么在这儿停留，因为姐夫是在布鲁塞尔开餐厅，然后他们说我这次回国给他们带点豆腐干回来，打开箱子，你知道32寸的大箱子里面全部是豆腐干，各种口味的。 怎么入的关啊？ 对，然后她说我就给他们带吃的，他们也不是卖，就是自己吃。 嗯， 然后我姐夫在这儿，我给他们送去，然后我的车是晚上的火车去布鲁日。我说真的，我说那我跟你走。他对，你跟我去姐夫家待一天。 我就上他们家，姐姐夫起来还给我做了个早餐， 还蹭了那一碗。 对，他们都很好。然后白天这个女孩就带我在布鲁塞尔玩了一下。后来我说这样吧，干脆我很晚的车，晚上9-10点才坐大巴呢。我说我干脆跟你去布鲁日好了。他说那好吧，他就把火车改签成一个中午的火车。我就跟他去他家了。 哦。 然后他就当时告诉我，就是这个 布鲁日一日游， 半日游。对，他就带我去了这个勃艮第克洛伊酒店。我当时还真的看了看，因为他说这个酒店当地很有名，而且最大的，挺漂亮的。然后人门口也不拒绝，说你们可以进来。我们因为里面很贵，我们只进去逛了逛，然后出来吃了一个 döner。 没有，这个酒店跟其他几个酒店还是相对便宜的， 真的， 这才200多美元均价。 我去的时候，因为它很有名，所以我们目测觉得很贵，但是没敢住。反正我因为也不住嘛，就去逛逛。然后呢，在周围逛了一圈，晚上我又回到了布鲁塞尔，然后去的巴黎。所以我对这个，所以我对这个酒店的门口特别有印象， 来， 因为它看上去是一个特别的小乡村、小景致。 我们让你再回味一下当时你奈芬路过时候的脚印，好不好？ 我的脚印只到了大堂门口，深地儿都没敢去， 就这儿吗？ 对， 门口 很小、门口就看上去像个咖啡厅一样，但是 真的是酒店吗？ 是一个， 上面是木质结构吗？ 对，木质的，而且它后面其实还有，然后它上面大概也不是很高，我记得是5层还是4层，好像，反正不太高。 就是特别适合俩人那种特别小资呀、啊、什么那种感觉。 没错，这个酒店的一大这个特色是它的整个的氛围啊，是特别温馨浪漫的这个氛围哈、特别，确实特别适合这个情侣啊，或者是这个二人世界的这个很好的这个环境哈、能够去享受。 好惨， 就特别的复古感觉。 对，就舒适，而且它也很低调，它也没有很张扬的部分。 没错，但其实啊，这个酒店非常出名的一个跟电影有关的一个事儿，是在于有一个影片， 电影、啊、 对，又回到电影了哈， 忘了这茬儿了。 有个影片叫做《杀手没有假期》，其实这电影听上去特别，其实跟、对很惊悚，跟这个浪漫温馨没有特别大关系哈、但其实确实就是这部电影的两个主人公，一个叫 Ray， 一个叫 Ken，是居住在这样一个特色的这个酒店里头的，这个是它的一个很大的特点。 这也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取景地。 取景地，你看很多人就说了，谁谁谁住过，以后我再来的话就有谈资。 对， 回来玩以后拍完照说，你看谁谁谁跟着住过，我也没来这住过，对吧？你这东西拿回家跟家人分享，跟朋友分享的时候，包括发朋友圈，他有的编辑那些个字儿，对吧？免得说我就来住了个酒店，然后呢就没有 点， 对，有点，对，要能够炫出去才行， 对对对， 是吧？这个意思有点意思哈，我觉得。这是第五个酒店了， 对 啊， 其实第五个这个酒店我之前看了一下， 你也是看了一下， 总体跟这些酒店这些电影比较起来，这个电影是排分总体比较低的，好像是应该是在7.5分吧，但是比利时这个地方特别不错，我也是特别想去，因为有那个《丁丁历险记》嘛，对吧？ 整个比利时这个国家都充斥着动画片的感觉， 没错。 两个楼的侧面墙上都喷着《蓝精灵》啊，《丁丁历险记》啊， 这样啊。 对，那个楼的侧面全部都是这些， 特别像那个哪儿，特别像那个美国路易斯安那州那个新奥尔良，它这个爵士之都嘛，它很多楼那个侧面都没有玻璃，没有窗户什么的，都是整面墙喷了一个巨大的一个爵士乐的一个乐器，一个黑管，一个萨克斯风，就是巨大，从1楼到可能10几楼一幅喷画，特别的好看。这种音乐之城跟电影之城跟动画之城哈、真的是能够有一种文化的契合度， 对，特别有感觉。而且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在布鲁塞尔找那个小尿童的时候 啊， 我真的是用了 TripAdvisor 当时找到那个景点，我在那条街大概走了4遍，我就没有看见他，我说到底在哪儿，然后我看到一个大妈，我就问我说这个大妈，当然了我肯定不会跟他说大妈了，但是我就描述一下、这个我说大妈，这个尿童在哪儿，大妈就说看上边，我一抬头就在这儿，真的太小了， 太小了哈。 不过那个时候倒是没有特殊节庆，因为在特殊的节日期间，他会穿着不同的一些衣服和服装，比如说中国旅游年的时候，就可能穿着中式，对吧？所以小尿童，对对对，他每年会穿着不同的主题的服装，都是对主题国提供的。但是当时呢，没有一个特殊的节庆日，但是找他真的很困难，因为真的很小。 没关系，下次再去慢慢找时间吧，好吧？ 对。 然后下次可以住这个酒店试试看。好不好？到布鲁日感受一把。 好，那 咋的了？你这是？ 布鲁日 回顾一下嘛， 对， 当时的行程 感受一下。 下面这个酒店我觉得特别的好，我特别喜欢这种 feel。 我真的不明白， 以那儿的物价，凭什么是我看到这里面是最贵的了吧？一个， 对，印度的这个， 凭什么是最贵的？它超过了刚才那个洛杉矶的那家。 很多印度人都超有钱。 哦，对，他们赢了。好的， 来吧，那咱们就先说这个酒店和它相关的这个推荐理由，然后我们再看图片，好不好？啊，来， 这个007的电影大家都应该知道哈， 嗯， 所以就贵了嘛， 对，就单冲这个单冲这个理由，这个酒店就应该有还是有贵的道理，对吧？嗯，对，所以这个007呢有一个系列剧，其中是叫做这个007之八爪女， 嗯， 这个电影的取材呢是在印度的这家酒店当中。同时呢，等会儿这个两位老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酒店的这个图片哈， 嗯， 确实实景来看，这个酒店非常非常的特别，非常非常的漂亮。 嗯 嗯， 就是来自印度的乌代布尔，叫做太和宫酒店。 对，这家酒店的特色也是起初它是一位王子的宫殿， 哎， 对吧？现在呢改为酒店，迎接全世界的旅客。 没错， 所以说这个豪华程度可想而知嘛。 嗯， 这个算王储的居住地曾经是，所以花园是必不可少的。 那不能比了， 嗯， 花园这种东西，每个国家都会有不同的植被。 对， 那它的这种地理位置，它美国国家这个文化当中的一种对于花草植物的一种喜好， 嗯， 也就会酿就了自己他们这个酒店里面的一些个装扮。 对， 嗯， 所以我们就感受一下， 来， 有没有图片嘞？ 有的啊， 我们来 先 看 这样的一张比较大景别的哈，这个花园，白色的这种宫殿一样的酒店，不高，就两层，但是特别的幽静， 很精致。 嗯 嗯， 你想不到这是在印度，感觉。 对， 跟泰姬陵那个颜色很像。 对对对对对， 啊， 而且很有那 这种感觉，就像是把这个整个这个酒店给包下来的感觉， 对吧？这张更厉害， 私家的感觉。 对， 这张，啊， 哇， 就更美了。 哇，确实很有皇家风范哈。 哎，对对对， 这个建筑也非常漂亮，本身有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景色，同时里边所有的陈设都非常精致、 洁净啊，白白的感觉， 真的啊， 嗯， 很清爽。 所以说，想要跟我们一样看到照片的话，赶紧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嗯， 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啊。 对， 关注以后点击我们的视频直播按钮，看看我们正在看些什么， 嗯， 你没看着什么是吧，错过了什么东西。 其实这些图片真没看着，是还是非常可惜的哈， 挺遗憾的。 对，因为就是会发现不同的图片来自于不同的酒店，我们为什么推荐这十家，因为他们各自都有不同的风格和特色。 哎，对的， 推荐理由都不同。 没错， 所以我们 这个价格真是够贵哈，$894。 现真的是今天最贵的一个， 真心是最贵的一个了， 好贵。 嗯啊，当然了，今天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啊，除了要跟大家去分享酒店，去看图片，聊这个推荐理由之外呢，还有另外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把这个福利发出去。 哦， 因为这个福利的互动，其实我们在上周五的晚上的推送里边已经有了。那其实很多人也在留言，我们看到了很多的网友们，包括像是 Luke 说呢，要首选休闲型酒店，放松身心之余还能够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光。这个 YL 也说，个人更青睐休闲型的酒店，因为更加适合旅行者，自己特别爱出游，爱出游用吸油纸啊，对吧？ 爱出游。 当然了，也有人不同观点的哈。这个 Z 说了，我喜欢商务类酒店，主要的观念标准就是够舒适，商务也要舒适才行。但是我觉得刚刚我们看到这个酒店，这个选择这个泰国的不是这个印度这个叫做太和宫哈， 对， 酒店的，我们看到了一位叫做 Christine Moore， 他说的叫做，看看留言啊哪儿去了，这个比较靠前找不太着了啊，这儿呢，他说我想住这个酒店， 我觉得 还把这个英文名都打下来了， 真的是不是？我觉得这个太和宫是不是适合小小两口一起度个假那个感觉？ 对，看这个整体的感觉应该非常的合适， 对吧？舒服，然后不用安排特别密集的行程，就是休假的感觉。 没错，没错。 而且就是说，我看到他还给我们发过来了一段小视频，今天没法播了哈。他跟他的男朋友一块儿在大溪地旅游的时候拍了一段拿无人机拍的视频，就一分钟。但我觉得哇，一看就真的是一个爱旅游之人，然后就特别是愿意在酒店花大银子的一位。 不能看吗？ 他这儿真没有啊，我这手机里没法看啊，对吧？ 那个无人机申请拍摄许可了吗？ 大溪地啊， 是啊，申请拍摄许可。 管的还真多，你说、啊、 我那个看不着，我就只能哈、啊、吃葡萄酸的心理。 所以一会儿呢，我们就要把这个今天特别的福利送给大家啊！不光呢有我们今天要有这个特别的房券， 嗯，好，还有房券， 还有很多来自于这个 TripAdvisor 他们的这个小的周边小礼物要送给大家，好吗？ 那有什么的参与方式呢？ 我们已经有了很多的这个网友们留言，所有留言成功的 抽取， 我们被打了星标加入精选的，我们都会给他们这个来自于 TripAdvisor 他们的小礼物，好不好？ 所以在最后这还有一个时段多一点的时间， 嗯， 大家还是要多多的留言还有评论，说出你的观点和你喜欢的酒店，还有你喜欢哪一个酒店，刚才我们细数的这些。 那一会儿呢，我们也会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去公布能够获得这个北京华宾费尔蒙他们的这个房券双人豪华间啊，还含双早。 天哪、 啊！对，到底是谁？ 离我们很近的。 我们看看到底这里边开始筛选哈、啊，一会儿我们要选出其中的一位来， 对， 好不好？嗯，来，我们继续来说酒店。刚刚我们提到费尔蒙了， 下边这个是我最期待的一个 啊。为什么呢？ 我刚刚看到这个列表，因为我是一个希区奎克的那个影迷。 哦， 难怪了，难怪非常对这个酒店感兴趣。 对，我非常感兴趣，而且他希区奎克那个人吧，他是一个比较认 特别的苛刻是吗？ 就是不挪窝的一个人。他是一个这样的，他喜欢一个拍摄地吧，他会用无数次，他很少有一个地方只拍一次的。 嗯， 包括这个酒店刚才提到有几部电影都是在这儿拍的。 嗯， 包括有很多像那个群山峻岭的那个取景也是好几部电影你会发到相同的背景，所以他是一个比较有自己钟爱的标准的那种一个很奇怪的导演。 所以就说嘛，这种有时候导演他的那种选择， 对， 就会导致一个影片它的取景地能不能够被人们所百般吸引，然后像你就会应该会慕名而去。 对，这个酒店我虽然现在没住过，但是单凭这个介绍我就很感兴趣了。 嗯， 我们今天马上要说的这个就在旧金山的费尔蒙特酒店。 嗯， 然后它也是位于美国的旧金山，这家酒店呢已经成为旧金山如今的标志性的建筑， 嗯， 是许多电影的拍摄地。我相信一会儿小航找到照片的时候大家会觉得非常熟悉的。 是的， 因为我觉得不光是我们即将提到的这个希区奎克的很多像迷魂记啊、最后的武士、魔鬼二世以及勇闯夺命岛当中这个肖恩康纳利扮演的角色在酒店中有享乐的时光，但是除此以外这个单是酒店门口我就在无数电影和电视剧里面都见过、 太有名了。来，赶紧这个还是先睹为快，好吧？来 看 这上面插着这个很多的国旗， 对， 就能够让我们发现它的地位之重，再配上这样的这个传统的经典的美式建筑啊，还有蓝天白云， 对， 就很给人一种很庄严的感觉。 这已经是一个大地标了，是吧？如今旧金山的 是， 嗯， 旧金山非常出名的一个地标哈。其实很多的这个游客、旅人去了那儿，有的人其实他并不住在那个酒店，但他就把这个酒店当成一个景点， 嗯， 专门要去看一下这个酒店的外观，同时去到酒店的内部、去回味一下当时希区奎克很多的这个著名的影片在里边的这个取景的这个场地。 哎，没错， 咱们在哪儿见呀、啊？ 哪儿啊？ 旧金山费尔蒙门口。 费尔蒙门口， 对、 大黑棚的底下。 对，而且就是这家酒店，我想出镜率最高的一定是他们的门童。很多电影真的，因为它大厅特别美，所以在 仔细看能看见。 对，其实，在大厅门口那个门童被无数次拍摄到各种电影和电视剧当中。 对对对对对，来，刚刚你去到大厅了是吧？ 对，你有照片啊？哇，对， 特别的美。嗯， 其实这个酒店是一个比较大美国主义的风格的。酒店 尤其那个大理石柱子， 对 啊，一根一根的，特别的这种敦式的感觉。 对， 而且你看它的沙发一点都不欧式，特别的美式， 特别的美式、大 美 国主义。 嗯，这就是这种一个美国的华宾费尔蒙酒店的一个样式。 嗯， 那当然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啊一边这个聊这个美国的这个费尔蒙酒店，一边也来看看这个华宾费尔蒙他们里边的视频是什么样子的， 好不好？ 也来去参照一下这种文化类型的酒店应该给到我们一种什么样的休闲质感和体验。 就是大家如果今天获奖就有机会自己去感受一下了，对吧？ 哎、有可能，有可能啊。那这是那种休闲的旅行的话，我觉得完全可以体验这种敦式的这样一种质感，给到自己一种旅行中的踏实的一种安详的体验，特别的好。 像这种世界知名的酒店集团，通常在全世界的风格比较统一， 嗯， 对吧？ 没错， 特色， 没错。 所以 那肯定会本地化， 本地化有一些本地特色，但是就是怎么着风格上定位，你会发现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哎，对， 对吧？ 比方说，你可以去当地跟

我反正也不住， 反正也住不起。 对、 啊、 这家酒店主要是1907年开业的，现在来说也是历史悠久，而且它的位置大家知道纽约在美国的这个地段哈 啊，对， 价格 贵，也是跟洛杉矶一样， 而且还在纽约中央公园旁边，那位置又是黄金地段的黄金地段， 还能不贵吗？是吧？ 对、啊、所以呢这个电影也是曾经在小鬼当家二迷失纽约当中主人公 Kelvin 充分享受广场酒店的各种服务设施，在电影当中有一个展示、 嗯、展示完了以后我们看看图片内部什么样哈、啊， 据说现在这个酒店还打着您可以像 Kevin 一样的住宿体验，感受小鬼当家的时光，这是他们的广告 slogan 是吧？ 啥年代还像 Kevin 一样吗？ Kevin 老师都做头发去了。 哦，对，那个其实我不是特别熟，那个时候还没我呢，那个电影 一口老血吐出来。 我们看下一个， 下一个啊，来， 好， 下一个是来自于日本东京的东京百悦酒店。 对， 嗯，它 Hyatt 这个品牌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哈。 东京呢会提到美国的大片，就是《迷失东京》的取景地， 嗯， 所以那个 Scarlett Johansson 和那个 Bill Murray 他们会曾经在这里表演。 斯嘉丽·约翰逊哈， 我非常喜欢 Scarlett Johansson。 对，这就是酒店的这个大堂和这个样子特别的漂亮， 非常漂亮。那个陈老师有没有特别的推荐？ 泳池吧， 对啊， 啊，来陈老师跟我们说说看他的推荐理由。 对，这个酒店呢也跟它的这个品牌一系的这个风格会非常的一致哈。 嗯， 这个百悦呢其实它一般的这个选址呢都会在这个非常非常主要的这些核心城市非常核心的这个地段。 对， 周围呢其实一般都是车水马龙的这个、嗯、这个非常非常繁忙的这种都市的生活的景象都能够看得到，特别到了晚上哈，非常漂亮的这个夜景。但是呢同时这个酒店呢会做到很好的闹中取静，你一般进到这个酒店的入口你就会有一种私密的那种安静的感觉、啊、开始那个汹涌而来，就扑面而来了、 嗯、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个结合哈，也是一种非常特别的都市型的这个酒店。 嗯， 那百悦咱北京也有啊，是吧？ 对， 就是那个哪儿吗， 就在那个东三环，对，东三环的国贸、哎、 对，国贸周围， 对对对，那下边一家、 哎、好，最后一个就是柏林威斯汀大酒店、 啊、柏林 位于德国柏林，人家看价格比较亲民嘛。 哎，为什么德国房价会便宜？ 因为德国整个物价其实就比起美国来说啊，平均物价稍微要经济一些。 都不用跟美国比，你就跟这个欧洲其他国家， 跟欧洲其他国家比，德国的物价 经济一些， 对，都要经济一些。 你看看瑞士酒店要贵的， 对， 对吧？ 其实这家酒店的大堂和各楼层都在很多部国际以及德国本土的电影中有亮相，嗯、比如说大家最熟悉的是《谍影重重二》。 哎， 就马特·戴蒙和这个弗兰卡·波特曾经在楼梯中拍摄了追逐场景。 嗯， 而且对，就这个侧面是这个酒店比较有特色的一个， 它的这个把角哈，能看见这个酒店的三面，很有意思。 对，这是德国就北方城市比较有特色的一种建筑风格。 关键是这个酒店还特别便宜， $22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真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这是它的内部，感觉很壮阔。 对。 特别像九华山庄， 就 说的有点跑题。 好，这十家酒店已经给大家细数一下了， 对对对， 然后呢跟大家看了很多图片，跟大家分享了、嗯、包括陈老师给了一些专业的意见，然后丁丁今天也是不是也带来自己的推荐， 有话要说啊？ 对，我有大概三个推荐，是要现在吗？ 咱们就先说说看你那些个推荐，然后咱们再说说看你那些标准吧，好不好？ 行，嗯，可以， 来 说吧， 是说吧，还等啥呢？我们等那个推荐、 啊。我还以为你要先看那个照片呢。 哎， 没有，我刚才那个，就这个奥斯卡十佳这个酒店 啊， 真是一个都没去过。但是看完以后，看完这些照片，看完这些介绍的话，其实最心动的还是那个，跟我最开始想的不一样了。看完最心动还是印度的那个酒店 啊， 包括它的那种感觉，因为特别喜欢印度电影，它在电影里边。嗯，这个有音乐有舞蹈什么这种的特别棒、嗯、所以说对，最开始还想的是要以这个价格为主去选一下、嗯、然后根据电影里边的这种情节啊自己特别喜欢的，但是看完以后就刨去价格了，就是还是有能力的话还是去体验一下印度的那个感受， 难得的机会，对不对？ 第二贵、 啊、也就住一晚也就忍了，是吧？ 拼了。 所以说那就攒上十年再去吧。 攒十年， 肯定不用攒这么久、 嗯。对对对，那当然了，这个你最爱的是印度的一家太和宫酒店啊。那你推荐的酒店，你也有一些个自己的体验嘛？因为好像之前对于台湾一些酒店比较的喜欢，是吗？ 对，有一家台湾酒店就是那个之前这个李登辉连战他们都去住过的。 嗨，这就算了吧哈啊、嗯！ 他 他们、啊、 他们我不甘心去、我只是关心漂亮的美女。 表现如何？ 不是，他们住的那是总统房、我是住的就是大众房、但是大众房有一个房型，它就是四面墙，有两面墙就是大的落地玻璃，它是在29层，那个效果你整个就是它在高雄，直接整个高雄市啊那些景色都可以去看到的。 就是说你住这个普通房也依然有这样的景色是吧？ 对，而且这个房白天夜晚的景色都是不一样的，夜晚的时候会是更加的漂亮。你把这两边的窗帘都打开，它正好是在一个拐角。 非常好看啊，这个景色，而且视野非常宽广。 对， 就是 左边这边就是那个高雄的一个地标性建筑，右边就是它正在的那个高雄港口那一块。 啊，很漂亮，而且它应该算是比较当地比较高的一个建筑了，所以呢站得高，看得更加远。 哇，这个卧室真的感觉很好呢。 对，这个就是其实它最有特色就是它的这个两边的这个大的落地窗，这个视野， 这窗景确实非常的棒。 这个是大众房啊。 对， 普通 大床房吗？ 也 就可以， 也不是，大概价格也应该是在人民币700左右吧。 700左右吗？ 这个价格相比我们榜单上的价格， 对，经济多了， 对， 多了，经济一些。 就因为它整个这个房间设计已经很好了。 对， 那这是我们第一个哈， 对， 台湾高雄这叫做什么？ 对，这个房间它是在城市当中闹市区这种的。所以说我感觉比较不错的。 对， 咱换一个在休闲景区里边的。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感觉就是日月潭这块的有一个房间挺不错的，它就在日月潭的这个码头，就在湖边，它景色里边的一些的建筑设施啊都是偏现代化这种的，特别的温馨，特别的漂亮。 哦， 阳台上直接就可以看到日月潭。 哦，这个窗外是日月潭呐、啊？ 对， 你以为是一个 LED？ 在日月潭的码头， 我以为是一个电视什么的。 电 视，对。 哇、哦，这么大的窗户！ 它是在日月潭的一个码头。 哇、哦，它很会借景，你知道吗？是吧？它的位置设计的， 啊、哦，这真的很好。 而且、这个、 它的那个酒店是不是整个的这个所有的房间朝向都是朝着日月潭，都能够看到这样的景色？ 没有，这个房型是朝着日月潭这边的。 它是两边的，有冲有对对面的房型， 对，有对山的，有对这个湖边的。 这 多 少钱？ 这个的话，应该这个应该比刚才那个要贵一倍， 贵一倍，1400， 1500， 也还好， 其实也还好。 但是你知道好在什么呢？它对着海的好处就是，你哪怕穿睡衣也不用担心拉帘的问题，是不是？ 那万一有艘船？船开过来 哦，还是你说的对哈？ 没有，外面有好多飞无人机的。 哦，对呀，在科技都这么发达了。 好，咱们看下一个， 看下一个第三个酒店哈。 第三个就是咱们这个南京这块一个君庭酒店 啊，南京， 南京， 南京，对，一个主题酒店。 岛 哦，哎，这我其实还挺喜欢去南京旅游的。 对，它这个酒店特别棒，它是根据主题，这有的它之前这个酒店是一个书画院，然后根据这个书画院以后改造成为一个的这种特别有文化气息的主题酒店。 好像， 但是这个酒店最大的特色就是说的什么呢？它那个你在这里的话，如果你的亲戚朋友来这块的话，在这边的去下午茶啊什么的都是免费的。他就把这个酒店的主题感觉就让你是一个家的感觉。 哦， 你是说，比如说有当地的朋友来找我， 对，或者你做商务这边住宿了，只要你在这边住宿，下午茶啊，所有你来朋友这块，他们都是。 免费提供 是一个会客的这个概念， 它就是一个家的感觉，给你这样。 它是对所有的客人开放， 对所有的客人，只要你这边住，你来10个人在这儿都可以。 我不也不管房型是吧？ 对。 这儿多少钱一晚？ 这个应该是在800多到900一晚。 哦，可以 啊，真是可以， 就是家的感觉。因为我这边住过好几次，每次就是我在这边办公或者什么的，有朋友来就约到这个地方，然后我下楼就可以了。 多好， 这个酒店， 而且它也在秦淮河边上。 哦， 地理位置非常好， 地理位置非常好。 就即便你入住我们的酒店，你没机会出去，对吧？ 所以说，因为酒店打造的一些东西，就是以酒店为一个客房为核心，更多的让你再去停留，做好更多的一些服务，包括它的大厅呀这些设施。 我想知道一下，就是免费喝茶的内容都有什么呢？ 茶， 各种的茶都会去有， 只有茶水吗？ 要包一些的下午茶的糕点， 还有点心， 还 有也免费吗？ 哇， 我们都去住吧。 你住那儿， 然后他的 你来找我， 10个人，一人一壶茶，一人一份点心，房费都赚出来了。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而且如果他能够是在秦淮河边，那我相信他离那条老街应该也很近吧？ 那很近的， 就在夫子庙。 哇， 紧挨着夫子庙是吗？哇，真好，真好！ 这就是我曾经在节目里说过，我跟我爸两个人吃了6屉鸡鸣汤包的地方。 那也都是小汤包，不太大，6屉。 哎呀， 6屉也挺多的，可是 人家南方人真的，人家南方人就说4个人点1屉，然后喝一个馄饨，然后我和我爸到那，来，咱们先点6屉，一会儿再加。 老板都快气晕过去了。 老板只说了一句：“你们是北方来的吧？” 鼻子都歪了，真是。 啊、好，咱们看下一家。 来，没下一家 了 啊。 其实刚才、 啊、 对，其实刚才三个大概的这种酒店，我推荐的就是三种不同类型的这种酒店。 哎、对 对，其实再说回来，就是说你出去旅游、吃喝玩乐、住这些，最在意什么？对吧？其实我感觉我最在意的是吃跟住。 吃跟住， 对、嗯，因为这个东西啊，尤其是住，可能你出去玩的话，吃喝玩乐这些东西，停留时间最长的肯定是在酒店， 嗯， 而你出去劳累一天了，最终也还是会要在酒店停留休息时间最长。 那肯定的，民以住为天嘛，是吧？ 嗯，对。然后更主要的就是，如果有酒店，它有一个很好的餐厅， 嗯， 这样子的话，那就最大的两个问题都会去在酒店去解决。 对对对。嗯，而且有时候我觉得，就是酒店的餐厅如果好的话，我真的有时候不太愿意出门去选餐厅，去找饭馆什么的，就不愿意动会儿了。酒店里头多好、 啊、对，所以我一开始就说你是章鱼族吗？ 而且就是说万一酒店的这个位置比较偏僻的话，我就更没法出去了。 对，总体来说在酒店里面选餐厅是一个比较稳妥的办法， 不太容易出错。 对，因为酒店里的餐厅是有就星级品质把控的、 哎、没错， 对吧、 啊、 所以是有保证的。当然如果你想吃一些特色，可能就需要你自己去斟酌一下 鸭血粉丝汤啊什么的啊，小龙虾之类的，你还得去小馆子先。 嗯， 嗯， 对，如果你特别想去体会特色的时候哈、啊，猫头鹰其实就能帮到你了、 哎、对对对 对， 当年龄嘛，对， 有的其实特别在意住，有的其实特别在意吃哈、啊。说到吃、嗯，其实你真到了目的地，打开猫头鹰，你就近搜索，其实我们会告诉你说，离你就距离的远近排序，我们会告诉你整个的这个城市的餐厅的排名会是怎么样的情况。 嗯，嗯， 然后其实你会根据你自己的这个不同的餐厅的这个品类的选择，包括很多用户不同的这个点评的反馈，你可以做出一个选择，是你想去到一个这个怎么样的餐厅。 对， 你这身条看上去不像对吃的这么热衷。 哎呀，珊姐，这个事儿吧，我还真是个非常非常大的吃货。 你吃了不胖，真不公平。 真是好哈、啊，哎，这样吧，我们把更加不公平的事儿留给丁丁来去干。 好， 因为丁丁他有一套自己的这个酒店选择理论。 哎，好， 他要给我们去分享一下自己关于选择酒店的一些个高招，还有妙招，包括哪里最在意一些。他那些说完了以后，你会觉得自己对于自己也太苛刻、太不公平了，我感觉。 哦，真的 啊，对。 那 选酒店应该想 看看，因为可能你去选酒店，可能要跟不同人去，可能一个人选酒店又是不一样的。 嗯。 跟情侣两个人，或者带父母、跟朋友，几种类型的是不一样的。 人的场景不一样。 对吧？对啊，就像小黄哥刚才说的，如果我要是在一个这个开发区或者城市当中，是怎么样选呢？那可能就是根据你的亲身的需求，可能第一就是我先考虑一下价位这个东西，可能然后再去考虑我要去。做的这个事情，或者是这个城市当中有哪一点是要去吸引我需要去做的， 嗯， 然后根据这块去选。如果要是跟父母这一块的话，第一首选呢，我是建议就是说要离的这个景区是特别近的，让他们去行动去方便的，因为可能这个闹市区景区当中这个的话，吃喝都会好一些。 对对对，这倒是。 然后可能跟一些的朋友或者什么的，那就找一些咱们那个离开这个闹市区能让咱们更好的放松的这个。场所有可能时候 小众的地方都是可以的， 对对，比方说一些什么的这个艺术区啊，你像北京七九八呀什么这种的地方， 嗯， 对。但是如果你要住到酒店的话，我不知道大家住到每个酒店的时候最在意的是酒店的哪些东西。 酒店的我觉得干净卫生程度还是第一要在意的吧，而且干净不干净要首先要看卫生间，然后它的地毯干不干净，我觉得是能够决定酒店的印象。 对，你说到卫生间这块了，其实我觉得现在的酒店做最好的、最出彩的，就是每个酒店就要看它的浴室是怎么样子的。 哎、对， 对，有好多的那些，你像浴室是开放式的大玻璃窗啊什么的， 嗯、 那浴室做的漂亮，好多一些酒店它会激发你好多的这种幻想、这种感觉，你会、啊、这个酒店会特别棒。 嗯， 因为你的眼神都变了。 别看着我变，你看着苗山变还行。对，然后就是我曾经住过了一个酒店，它给了我那种就是特别的那种。安稳的感觉，它的浴室，它的洗手间是那种也是干湿分离的嘛。当时是在英国伦敦的叫做帕克路万豪酒店，它不是一家 JW 万豪，它就是一家 Marriott。然后呢，它的酒店里面很精品，房间总量都不太多的。然后里边呢有一个小客厅，然后进去一个小的一个卧室，卧室旁边呢隐藏在一面这个衣橱中间有个小门，推开以后里面是一个这种。大理石图案这种文案的啊，白黑相间这种大理石做成了这样的贴的都是墙啊地面的台面啊都是大理石的这种感觉的图案的洗手间特别的好，给人一种特别的舒适啊安静宁静，我就不太喜欢那种 幻想太多的酒店，我比较冷淡，我希望能够暖暖和和的好好的洗个澡，踏踏实实的能够泡个澡，特别的好。 它是需要安全感的， 哎，对对对对， 是不是要踏实的？ 我需要安全感的。 对，其实我也是，其实我选酒店的首选，我要看它安全系数高不高。嗯， 对，其实这块也是想说的，就是提到这块，就是说未来酒店它的一个趋势是什么样子？比方说，它会去共享一切，它的比方那些有什么的音箱设施，其他这些东西大家去共享的。还有就是酒店的一些的酒店加一切的任何可能。比方说，我这个。住的地方，这个地方你觉得这个枕头好，你直接可以去下单去买这个枕头，这样子，这种感觉，因为有的酒店他就会这样做。 人家威斯汀不是还卖床的吗？ 对，床什么的， 天梦的， 直接都可以，对， 齁贵的啊，好几万呢一套。 说到这个安全这个东西啊，那时候可能有一些将来酒店会发展的会去越来越智能，你一进门就会有智能的音箱跟你说你好怎么怎么着了， 小步 对吧？但是这个东西的话，你觉得它会安全吗？ 我觉得有点瘆得慌。因为这不是我使用习惯里面的一个成员，在家里我觉得能够接受，在外面的一个陌生环境里面一定会有摄像头吧。 对，我其实也不喜欢，就如果我家里面自己给一个就是私人空间里我买的东西，我会觉得好。但是如果你是配套服务，他会服务不同客人，这种 我 也会觉得， 这 我 就有点打个问号吧，还是 对，所以说也是，其实酒店这一块呢， 但是我想插一句啊，但是屋里要是有空气净化器，我是很认可的 啊。这些东西肯定都会去有，它就是说它的硬件设施必须得去做好，包括它什么的都是一些鲜花随处都会去有呀什么样的。 那得看您这地儿空气质量怎么样吧。 别人我知道华彬菲尔蒙他们每屋都有净化器。 对，我就说嘛，你是来北京旅游，那肯定屋里要配， 那必须得有， 对吧？比如你要去瑞士，可能也就不用了吧。 这不太需要，真没有 是吧？ 开着窗户全天候24小时都没事儿， 对吧？ 对， 是铲一碗雪化了都能喝了，是不是？ 对，真是 对，其实酒店这一块更多的，你像五星级酒店、四星酒店，更好的一些酒店，他们更好的是在于服务这一块了。其实那不是五星级这些酒店，他们去做好服务这一块也是特别棒的。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最后一个那个南青店酒店，它有一件特别棒的，就是说它每天晚上是你自己可以选餐，选你要吃什么怎么怎么着的，然后你可以选择第二天让他给你送到房间，或者定好时间自己下来再去吃。 额外费用吗？ 没有额外费用。 南京的这家吗？ 对，就是它有一个菜单，你自己选主食什么，茶点是什么，然后喝的是什么，选完以后第二天他可以选择然后给你送到房间。 这是早餐吗？ 对，早餐。 哦，早餐。 所以它这个是类似于一价全包的概念哈。 它只有早餐跟住宿，然后包括就是它的这些的 必然的必 然 就是一个感觉啊，就是那个 对，其实就是说好的一些酒店你特别会去注重服务，如果它这个酒店相对来比较高一些或者怎么样的话，有这个服务来说你就还会是会接受，特别高兴。 哎，这个好，这个 哎，这个酒店一看名字我还真的路过。 你又路过过？ 我没进去，没进，但我看见过这个名字 啊。 我真的还真的路过，我下回真的可以选择住一下。如果是像你刚才提到这些啊， 那个行万里路啊，住万里酒店。 哎，现在我觉得还挺真的挺好的。你放心，我入住我一定给你打电话来吃茶点哦。 太不够意思了，就让给我多好。 可以啊， 你要入住的话你就叫我一块儿去，然后的话你开一个大的那种套房，咱一人一间多好。 不用，咱们俩住一个也行 啊。 我不介意。 我介意。开玩笑啊，来继续来说说看其他的标准啊，服务方面。 对，其实你像现在就是说在消费升级的这个趋势下，就是现在大家都是在做体验经济嘛这一块。 对啊， 你觉得这些酒店它应该都是在去卖什么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它更多的是卖自己的一种文化，它可能是代表当地的这个文化出来的，然后自己出来这种主题酒店。 对， 只有这种的，然后再去做长久，再去做，才会去把自己的这个品牌啊、理念啊，才会去做出去，做好了，更多人才会去给他去传播，给他去宣传。 口碑的一种营销和口碑的效应是吧？ 对，其实我觉得这块的话，就是这个酒店应该怎么样去做这种品牌文化，咱们这个猫头鹰程总这块应该是很有见解的，应该。 来，渊哥跟我们说说。 对，其实那对于我们这个平台来讲呢，还是有个很大的特点，是我们有收入了非常非常大量、非常非常多的来自于全球旅人之间点评哈。它不光会对这个除了酒店，当然肯定会包括酒店哈，除了酒店以外，还有这个餐厅啊、景点啊、购物场所这些不同的这个旅行当中必去的这些地方。所以很多的用户会对这些个旅行当中的去处打分儿。 除了打分以外呢，他们会给到非常非常具体的这个反馈的内容哈。 嗯， 比如说我觉得他哪儿好，包括服务，就对于酒店来讲哈，装修啊、服务啊、早餐啊这种各样各式各样的这个内容，包括其实有一些体验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他们也会在我们平台上面做一些这个反馈。 哦， 所以其实这对于、 不光是说好的，也会说不好的，是吧？ 对， 嗯， 不能都说，不能是这个 不能报喜不报忧啊。哎、 对对对、他们还是会根据自己实际的这个体验，比较客观公正的来还原他们自己的体验，把这个反馈给到我们平台，我们平台就会让这个广大的用户能够去看到这些内容，这个是帮助他们很好的去选择酒店的这个一个很好的依据。同时呢，这些东西其实对于酒店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信息跟数据哈，他们通过这个就意识到自己酒店可能哪些是做得好的，哪些是还需要改善的。那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其实是能够更好的去做好他们的这个所有的硬件或者是软件，给到用户一个更好的这个体验 升级， 是、 体验升级。 其实我一般属于比较懒，就是像上次以前我们嘉宾黄浩说的，你要像勤快，像小航上次跟我说在不同 APP 上签到啊，我在这方面比较懒、但是唯独一件事我特勤快，就是写点评，一个是吃饭、一个是住酒店， 吐槽妹。 不，因为我是觉得每次我订房之前，我会看大量大家写的关于这家酒店的评论，我会选择要不要入住、所以给了我很多帮助，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回馈，所以每次我都是特别认真。 哎呦我的天！ 写网评的那种， 这种精神可嘉呀，真是。 对，我除了这件事勤快，其他都懒。 哎、那你买东西完了以后，买完电商那个评价晒单，你干吗？ 我干啊！我有时候拍照片可能懒，但是他会写的比较细，我说你哪儿好哪儿不好。我不会轻易差评，就因为我觉得都是不容易的。 对对对。 但我会，我觉得唯一有一种，我会毫不犹豫的给差评，就是这个老板如果对于他自己的错误没有认可的话，我会毫不犹豫的差评。无论怎么样，哪怕质量再差，他只要觉得哦，我这方面不太好，会改进。 知错。 这个、对，知错，我觉得都可原谅。 好，这种态度是一个非常理智的消费者的态度啊。咋了你这是？ 我是 态度差评。 对，所以大家以后这个订酒店的话，很多朋友也问过我说，出去怎么订酒店呀？我觉得最笨的一个办法，也是最讨巧的办法，就多看看大家的评论。尽管你有的人说，哎呀，是不是评论不够真实，或者每个人体验度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你看的够多，你大概对这个酒店有一个初步的感受。 就是说，要自己对自己的出行每一次住酒店要上心才行。 对，你的要求是什么，你得了解。 没错，不能说啊，我就是大撒把，什么都不管，我就一家门我就去了，两眼摸黑我就住了，住完了以后就走了。啥都不知道，回来以后。 对，有的人不是说，哎，有那么几年流行说走就走的旅行，但是我想说的是，有的人虽然说走就走了，但在去的路上，人家还是看看的，是吧？ 啊、对对对， 对吧？ 当然，其实是所谓的说走就走啊，它其实这里面蕴含还是有很多的攻略在里头的呢。 对， 对，你说到这块，其实就是任何说走就走的旅游，那都是不可能的 啊， 没有说走就走的这个。 他有些本事，他能敢这么走， 对 对吧？ 决心，主要是谈的决心。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给大家盘点了一些选酒店，首先给大家提供了有几家值得去的酒店，因为有电影的取景地。那另外呢，我们丁丁也给我们盘点了一下，他体验了这么多酒店，给我们细数了一些标准，是吧？是如何挑选的一个诀窍。 没错，那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的话，想问问看二位咱们的嘉宾吧，对于酒店这个行业未来的一种趋势，能不能帮我们去畅想一下，可能会存在一种怎样的设计啊，怎样的服务啊，你们更加期待，用你们的眼光，专业的眼光和达人的眼光来有请。 对，其实我觉得其实有些点我们前面已经有所涉及了哈，所以酒店越来越多的会去作为一个这个完整的一个体验来呈现给这个用户哈，所以有越来越多的更多的这个主题性的酒店，体验型的酒店，其实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很多这样的酒店呢有很好的这个发展哈，我越来应该也会越来越多的这样的好的酒店能够让我们用户去有很好的这个体验。同时也是随着我们现在这个智能化的水平越来越高哈，有越来越多的高科技的这个元素能够融合到酒店里边去。我相信的初衷一定是让用户有一个更好的这个体验，当然其实整个环节当中也有很多的磨合哈，是不是这些体验真的是符合用户的日常的这个使用逻辑的，是不是真的能够很好的满足一个这个客户的这个实际的这个需求的哈。当然其实这件事情我想这个我往下发展呢，一定是通过更多的高科技的这个赋能能够让用户有一个更好的这个体验。我想就这两点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谢谢谢谢。 其实我这块感受的话就是说，可能每个酒店它都有自己的线上平台， 我越来越感觉到，就是好多这种的线上平台宣传去做的是特别棒的，但是到了线下，他这个酒店可能到了这个地方看到的这个房间房型是不一样的，有可能就像最近一段时间爆出来好多事件，比方这个酒店 OTA 平台杀手，然后还有像还有一个平台上面的这个低价房到了以后又涨价，那个环境啊什么感受不一样的，所以说更多的是让酒店把这个的行业的这个规则它的要求会去严格把控好，尤其是线下这个环节这一块，因为你像各种的城市酒店这个主题酒店文化酒店会去越来越多，可能最终还会再细分出来各种各种的酒店，酒店里边可能房型都不一样，给你细分出来各种的，所以说要把这块做好。 好，非常感谢丁丁。那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呢，我们要公布一下我们这个福利的获得者哈。 好， 那这样吧，这个房券我们就给到刚刚我们几位都非常认同的那个，就是选择了那个印度的太和宫酒店的这位 Christine。他好吧， 好， 其他的每一位这个精选留言的朋友都可以获得来自于这个我们的 TripAdvisor 的小的这个周边小礼物，好不好？我们的福利要送出了， 恭喜大家！ 感谢朋友们的新关注，我们今天的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我们的旅行单元，今天我们的世界这么大，酒店就应该这么选。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我是小航。 我是苗山， 哎，咱们哎，对，周五哈是吧？ 对，周五大家关注我们，想要 Z6的朋友，周日的时候就来抢吧。 记得苗山啊，关注潮流梦工厂就对了，锁定 FM982北京青年广播。稍后将会是活力 music， 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